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咁啊，出边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噶吓。咁啊，今天系2020年嘅9月3日，农历嘅7月16啦。喺直播室入边啊，都会有白拳号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上边咧，咁啊一齐啊迎接咧今日咧就上天安排俾我哋嘅挑战啦，冇难度嘅，咁我哋咧全部都可以一一化解嘅，系咪？不过天气方面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净系睇翻咧就系而家就29度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咧喺6月至到8月啊，平均嘅气温咧都是歷年以嚟咧最高的，咁啊呢一樣嘢都令到我哋又要有少少警覺啦，啊，即係人類嗰個嘅叫做面對住呢個地球嘅氣候變化啦，咁我哋有陣時咧都要關注一下，啊，唔係有陣時啊，經常關注一下，睇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啊，令到咧即係嗰個環境咧係更加咧就係理想先至得嘅。如果唔係咧，最終受害嘅成日都話噶啦。咪又系我哋自己，系咪？咁啊冇理由自己整到自己间屋污糟邋遢，自己住噶嘛？你自己都中意自己间屋干干净净噶嘛？系咪？住喺地球嗰度都系一样噶。 晨光每日一格。 以前咧都有读过一啲叫做工业嘅课程啦。中学嘅时候啊，学校会附带买一两科咁啊，好啦，剔埋啦咁样，系唔系剔埋？系要读。好啦，咁要读嘅时候咧，咁都会发现咧，其实喺一部机器入边啊，好多唔同嘅零件，因为零件咧每一件咧都系非常之重要。除此之外，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更加重要。零件咧就系一嚿一嚿大件，我哋即系俗啲讲句叫 pass 砌落去嘅。砌落去，跟住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就共同努力咧就可以运作啊，完成咧就系呢个机器嘅使命。不过咧，最大嘅责任或者最重要嘅，永远咧都系一细粒嘅螺丝。啊！突然之间喺度谂，其实一个机器真系好似一个我哋而家现行嘅地球或者一个社会咁样。咁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我哋就好似一粒又一粒咧，非常之细小嘅螺丝。但螺丝系最紧要，因为螺丝嘅体型咧，虽然好细粒啊，有唔同 size， 有啲可能 3cm， 有啲可能 3mm， 都系好短，又系有啲咧就大少少。但系咧，全部都系细细粒啊，所以先至叫做螺丝。仲有啲咧就系譬如话锅钉啊，打落去都系好细粒，扁扁地咁样。咁但系咧，呢啲又细，重量又轻，不过非常之结实嘅螺丝咧。其实就是我们的城市里面即是都明白的，依靠着一粒又一粒的螺丝，就好像依靠着我们每一个细小的人一样，我们发挥我们每个人小小的力量，才能够推动得到很大的一个的城市。所以呢，任何的工作岗位千祈呢就不要看轻自己，我们都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这样的话呢对自己有信心，每一个工作才是可以做得好的。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筒都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重大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I don't know. 歌名字叫 negative 啦，许廷铿嘅歌曲，但你要 negative 定系 positive， 即系你要负嗰方面啦，定要正嗰方面咧，选择权喺你自己嗰度嘅。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呢就肯定会揀正向嗰方面啦。做人最紧要乜嘢呀？开心啦。做人最紧要每一日呢都係快快乐乐嘅，健健康康嘅，呢样嘢最紧要。无论你有啲咩工作嘅机会呀，學習嘅机会呀，全部呢都係要有呢两个大前提呢，你先至可以把握得到，捉得到，先至可以好好地利用得到。要健康呢都有好多方法嘅，除咗快乐之外呢就係、是、食一啲好嘅嘢啦。会食啲乜嘢呢？我就可以话俾你听，金笋同红萝卜都系有营养嘅。但原来英文咧，佢哋同样都系叫 carrot。两者其实并非完完全全同一个品种嚟嘅。由于产地同埋品种啊，亦都影响咗佢哋嗰个叫做卖相、口感啦、色泽啦、外形啦。其实外形啊，通常咧细啲嘅、平滑啲嘅，大家望落去呢个系金笋。但系通常粗粗啲嘅，有啲泥咧啊黐咗喺度嘅，佢个名字就叫做红萝卜。每逢夏天以及冬天都有收成嘅红萝卜噶。咁啊，譬如台湾同中国嘅品种咧可能系会为主噶、哦，形状咧粗壮嘅、肥大嘅品种咧，其实自己本身红萝卜入边都亦都好多噶噃。台湾嘅红萝卜咧就上阔下窄，呈一个咧尖嘅形状，外皮咧就好多嘅坑纹啊、粒粒突突啊，就唔会平嘅。卖相咧，麻麻地啦，丑样啦。不过我嚟煲汤嘅话咧，简直嘅极品啊，好鬼甜噶。中国嘅品种啊，咁啊喺叫做头尾大小咧就好似嘅，咁啊比较上咧就可能圆润啦，摸起上嚟亦都咧就感觉上系平滑啲嘅。嗱，红萝卜嘅叫做纤维咧就粗，而且咧就容易咧就煲腍嘅，因此咧红萝卜煲汤啊。其实我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都几中意饮，甜甜地咁啊，而且嗰啲草青味咧就唔系好犀利啦，系嘛？红萝卜咧，我自己都中意食嘅，不过知道啲细路仔就好唔中意食红萝卜啊，到底点解咧？我成日觉得咧，就因为细路仔同大人咧嗰、那个味感啊，嗰、那个味蕾嘅发展咧就不一样啊，发展不一样。所以咧，大家嘅程度唔同嘅时候，对嗰个味觉咧就叫做喜好，亦都不一样。好似细个有啲人唔中意咧，就系食芫茜，大咗发觉哦，其实佢又冇乜嘢啊。所以我哋味觉都会有啲改变嘅。经常食到嘅金笋咧，其实主要都系嚟自西方国家噶。当中就以澳洲同埋美国嘅品种咧，算系咧几好噶。咁由于采集之后咧，佢哋经过咧就系清洗，所以先至咧会去卖嘅。望起上嚟啊，梗系靓仔啲啦。形状咧就较为细长同埋幼身。纤维咧亦都比红萝卜咧幼细噶。口感方面咧咁啊会脆啲嘅，亦都咧就系清甜啲嘅。所以咧咁啊西方嘅叫做西餐，咁我哋泡制嘅时候好多时咧。就会喺沙律啊、忌廉汤啊、甜点嘅蛋糕等等咧，都会放呢啲橙橙地色嘅红萝卜落去。喂，不过我发觉咧，红萝卜除咗食落去甜甜地啱细路仔食之外咧，仲有啲咧就系唔错嘅原因噶、哦。有讲啊，咁啊，其实咧英军喺二战期间为咗咧就系隐瞒啊拥有雷达嘅装置，咁啊当其时咧就报称啊，所有嘅飞机师都系因为咧就食咗呢一个咧叫做。红萝卜令到佢哋视力咧大大提升。事实上咧，咁啊当然系有个雷达啦，不过当其时谂住呃其他人嘅。咁啊，但系食呢个红萝卜系咪真系叫做对咩啊？对眼睛有影响，有个好嘅影响咧？入边嘅营养素的而且确咧系可以令到眼睛咧就叫做舒缓眼睛嘅压力嘅，等人哋可以喺光线不足嘅情况底下都能够咧就比较上清楚睇得到。因此啊，身体若果冇足够维他命 A 嘅话，其实角膜就会逐渐消失噶。咁红萝卜入边咧就当然好多呢啲嘅叫做营养素啦，系咪？咁大家咧有机会嘅时候，今日夜晚煲汤啊，我俾个 tips 你啦，红萝卜不如煲猪掌啊，系咪？都系一个几好嘅餸菜嚟噶。 不够 做气泡，到时大到拉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带一个喇叭。 王怡一首歌曲啊，自喜的鸟儿有虫吃啵。 走慢了，拖一下，跌着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啊，都要唞一唞啦。听完啲快嘅歌，哦，朝头早呼吸下新鲜空气先。出边嘅天气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暴同埋骤雨啦。能见度咧系较低，我成日觉得空气都好似麻麻地添啊吓。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人因为有选择啊，所以咧就会变得违反规则。一般人嘅生活啊，咁啊喺现今嘅繁荣经济体系下。就喺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事物，我哋发觉我哋嘅选择权利都好多，就系因为有太多嘅选择。哎呀，我哋有时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系大部分人嘅习惯。当你睇到好多朋友，哇，佢哋好似过得好好、啊，你又会谂，哎呀，呢样嘢我又冇嘅，成日都喺度谂人哋有乜，自己冇啲乜嘢，成日都喺度睇，哇！你睇佢女朋友几靓，哇！你睇佢架车几正，翻到屋企望一望自己，成日都觉得自卑。我仲记得有一次啊，见到有一对嘅夫妻，咁啊佢哋倾偈啦，我八卦喺度听。过程入边咧，阿老婆问老公：，喂，啊老公啊，如果呢一世咧，净系俾你买一架车，唔换得嘅，你会点样保养佢啊，细猪？老公啊，好开心嘅答啦，哇，一架 dream car， 咁、我咧就会用最好嘅机油啊，经常咧就保养佢啊，成日咧就帮佢洗下车，锡下佢，开下佢，日日咧都吸下尘，望下条胎，哎呀，胎你有冇蚀，胎下胎你有冇胎气啊，咁样啊，老婆睇到嘅时候咧，梗系觉得哇，老公真系好中意车啊，啊，老公咁中意我咧就好啦，咁样。突然之间、老公的兴奋呢沉一沉，因为老婆讲了一句说话，

6:35啫，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梗系生效啦。6:几啊，已经30度啊，俾我都着咗个酷热天气警告佢，所以你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就热亲啦啊，咁就唔好啦。朝头早热亲啊，要热一日噶，系咪？咁啊，所以咧朝头早如果平时中意饮热嘢嘅，谂下如果真系热得滞嘅，不如饮翻啲凉少少嘅嘢，系咪？饮翻杯普通嘅，啊唔使咁样饮雪水住，饮翻普通嘅水就唔好饮住暖水啦。啊，天气热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继续都有白拳道小白陪住你哋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啦，又要睇下咧，即系我哋一班嘅学生们咧翻学。除了咧就系寻日都同大家咧就讲过啦，翻学嘅时候咧都要就系用平板电脑啦，系咪？咁都系辛苦嘅，明白嘅。咁我自己仔仔咧咁 K3 啦，咁都要翻学噶。咁啊，寻日亦都咧就系开始用呢一个平板咧上堂。咁虽然佢上堂嘅时间咧我仲未放工啦，咁但系都收到几张嘅相片啊，见到佢咧都俾心机咧就系上堂嘅。咁啊，张台啊执到好干净啦，咁样。咁啊，将个平板咧就放咗喺张台嗰度。不过咧，听翻啲 feedback 咧就话太嘈啦，太嘈啦，听唔到老师讲乜嘢啊！因为其他小朋友都喺度讲嘢啊。爸爸爸爸，我听到其他小朋友讲嘢嘅时候，我好乖，我坐喺度，我唔出声住等人讲咗先啊。啊，呢样嘢又几好喎、啊！你个个都嘈嘅，咁啊冇人听到老师讲咩啊？系咪？咁佢就选择咗咧就系静一静先。可能平时都有同佢讲喺屋企讲嘢咧，就唔该细声啲，屋企系休息嘅。太嘈嘅时候咧，就唔好出声啦。可能佢咧就记咗入脑、哦，估唔到咧，竟然间喺网上上堂嘅时候咧，讲得翻出嚟、哦。好啦，全港嘅学校咧都系面对住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啦，暂时咧都系以网上教学咧去到咧就取代咗咧之前一直以嚟嘅叫做面授课程。不过咧就衍生出好多嘅问题噶，用平板电脑上堂咧，原来仲有另外一个咧传媒都关注嘅问题，我都关注噶，系咩咧？就系原来用呢个平板上堂嘅时间，有啲嘅同学仔咧会见到其他同学啊，哎呀，原来人哋咧就住大屋。除了昨天讲过就是有机会伤到眼睛用这些投射机之外，都有些人是很在意就是其他同学仔的屋企的。有些就望下去可能感觉上哎呀好像小一点乱一点。有些就望下去好像很阔样啊，又有个姐姐后面就执头执尾这样。那么令到很多的学生就突然之间觉得平时就没什么啊，大家返学的时候我哋又着埋同一件嘅校服，咁但系而家喺网上上堂咧，咁啊见到大家嘅屋企嘅时候，好容易咧就会令到某一啲嘅学生咧就产生咗一啲自卑嘅感觉。咁当然啦，我自己就觉得使乜理人哋啊，系咪？咁啊人哋天生出嚟出世就喺呢个家庭嘅，我出世呢个家庭嘅，有阵时啲嘢我哋不如接受佢。如果你唔中意自己嘅环境嘅，努力啲读书系咪？第日咧就用知识、用智慧去到改变你屋企嗰个嘅情况。不过咧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自己咧都曾经考虑过嘅，系、哦、可能有啲同学仔嘅屋企咧可能富庶啲嘅，咁望起上嚟咧有气派嘅。有啲同学仔咧，可能真系咧屋企乱啲啊，甚至乎咧做紧上堂嘅时候，可能有其他嘅屋企成员咧都会大声讲嘢，影响呢一个嘅学习。咁所以咧，我自己采用嗰个方法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当仔仔放嗰个平板喺张台嘅时候咧，个背景咧，我一定咧就系要求咧就系屋企嗰埲墙，嗰埲墙咧就最好就乜嘢都冇嘅，白色一埲墙，咁就唔好有特別嘅飾物啦，咁啊淨係咧等仔仔咧專心啲上堂，咁啊其他嘅同學仔我都希望佢哋見到我屋企仔仔嘅時候啦，咁啊見呢個白色嘅牆啦，然後就係見到屋企嘅小朋友，咁啊然後咧就大家好專心淨係聽佢講，就唔會喺度咧就 focus on 後邊到底有啲乜嘢咧啊，又八卦喺度望後邊啲乜嘢，咁其實咧咁樣都會影響咧其他小朋友嗰一個嘅學習嘅。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咧就係除咗咧就係網上邊學習咧，有啲人會可能望一望其他同學仔屋企嘅情況之外，仲可能咧都會留意埋咧就係到底長期咁樣坐喺呢一個嘅叫做平板前邊，都會咧就容易引起其他嘅問題。眼仔啊，尋日講過啦，仲有一啲咧就係關於咧係啲乜嘢咧，就係例如肩梗膊痛啦。 小朋友啊，佢哋嘅筋骨虽然咧就柔软啲，咁啊，但系都容易咧就系保持住一个姿势之后咧，会令到佢哋产生啊攰嘅感觉嘅。佢哋就唔会话俾你听，哎呀，我个膊头好紧啊。佢哋净系会话俾你听，啊，我好攰啊，爸爸，啊，我好似个人咧，好攰咁样。佢哋讲唔出咧，到底啲咩问题？咁所以家长咧，其实啊，当佢哋上堂上得耐嘅时候啦，都尽可能咧要叫佢哋除咗眼仔望远嘅嘢之外，最好咧都系拉拉筋啊，教下佢哋点拉筋。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行两步啊，或者咧就系饮杯水，甚至乎咧俾佢哋咧就休息几分钟，尽可能咧就喺屋企嗰度喐一喐个人。咁如果你话屋企嘅空间有限嘅，唔可以行好多嘅，咁咪试下原地拉下筋啊，或者笃下自己只脚趾啊，系咪？咁呢啲咧都可以咧就借啲机会咧就俾佢哋喐下舒展一下啲筋骨。咁樣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舒服啲啦。因為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啊，好多香港人咧都會受到咧就係肩頸痛嘅折磨或者困擾嘅。不過咧，佢哋大多數咧都係可能會隨住譬如按摩啊，用一啲鎮痛貼咧，去到咧舒緩呢啲嘅痛楚。雖然能夠短暫放鬆呢啲肌肉啊，咁但係咧，始終都係容易造成跟呢啲筋骨嘅勞損嘅。如果坐喺度咩都唔理，成日咧都係繼續咧就係面對住呢個問題又唔正確處理嘅話咧，好容易咧就會產生一啲咧就長期嘅勞損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多咗啊，可能病毒肆虐嘅小朋友咁細個開始，我哋當然就唔希望佢哋咧就係咁快。就有呢啲嘅，譬如勞損啊、筋骨嘅酸軟啊，係咪？咁所以咧，我哋都盡可能啊，家長或者屋企咧有陪小朋友上堂嘅朋友仔啦，記住多啲提醒佢哋要喐一喐啊，咁樣個人咧上堂就可以開心啲啦。同埋記住啊，上堂嘅時候唔好淨係掛住睇人哋嗰啲屋企到底點樣啊，上堂我哋應該專心上堂，因為其實有得上堂都已經係一件幸福嘅事噶啦。有時都要問一問自己，係。唔系谂自己冇啲乜嘢，系谂自己有啲乜嘢。我数下数下，都越数越多，我有好多嘢有噶。 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你说现实太可怕，仍能抱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刀 吗？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敌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度。 一首歌曲啊，胡鸿钧嘅《你幸福吗》，梗系要答我幸福啦，系咪？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咁啊揾到咧就系阿 Circle 圆圆啊，同我哋讲下咧，喂，其实我哋人生入边有啲咩方法减下压？今日又有第二个套路，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职场 KOL 咁啊，要减下压嘅话，梗系即刻揾翻阿 Circle 喺度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 系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注册社工啊 ，Circle 啊，喂，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即系，我发觉咗一样好蠢嘅嘢啊，阿 Circle。 系，你会嘅咩？ 我会啊， 醒目仔嚟噶你。 醒目仔都会做一啲傻嘢。 都有失手嘅时候。 系咪？或者系有天真嘅时候噶嘛？系咪先？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原来都有好多嘅事情咧，系令到我哋做完之后会后悔。如果你后悔咧？我成日覺得會令到我哋徒添一啲新嘅壓力，嗰啲壓力就會影響我哋繼續向前行。係啦， 嗱，我又會相反咁樣講啦。係呢一啲嘅，即係，我哋有陣時會做咗好似啲哎呀好蠢豬嘅事咧，亦都係提醒我哋。咦，如果我哋可以避免嘅話咧，咁咪會好啲咯。 哦，係啊，係啊，啱啊。喂，咁有啲乜嘢？蠢猪事其实我哋成日犯，又会影响到我哋个心情，从而令到我哋嘅压力倍增嘅咧。 其实咧，我哋喺香港做嘢咧都好大，即系唔系叫压力啦，对我哋要求都好高。但系其实咧，我哋都会有犯错嘅时候啊、就算自命聪明嘅人都唔例外啦，何况我哋呢啲凡夫俗子系咪？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咧喺美国嘅一间大学啦，有个精神科教授兼。认知行为治疗中心嘅董事咧，佢叫咩咧 ？Dr. Ava， 佢咧曾经有一本著作咧就讲啦，就提醒我哋嘅。佢话聪明人啊，都会常做有十大嘅蠢事。点样唔好再犯咧？ 先啦，我逆思考，唔好再犯一件事。我听下我系咪同嗰啲聪明人一样犯同样嘅事先？ 系啦，咁就话就算。嗰、那個重點係聰明人啊，都會犯嘅呢啲錯。如果我哋啊可以避免嘅話，咁我哋嘅生活係咪比聰明人更快樂咧？ 係啦，係啦，係啦。 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聰明人，你能夠避免咗，你就 更加快樂啦， 即 係 生活暢快啲啦。咁係邊十個咧？咁我哋今日就即係講咗五個點先啦。 好啊。 咁第一個咧就係小事化大。我唔知咧，即係有冇大家都會做咗呢啲嘅情況，就係話。以前儿童故事咧都会讲话一只小鸡咧，俾一支树枝跌落嚟整亲，佢就好似觉得个天冧咗落嚟咁样。其实只系一支树枝，可能被风吹一吹跌咗落嚟。 我就唔会嘅。 行街俾水滴一滴，突然间死啦！系咪有好大件事啊？都系会谂。会谂大咗， 即系有少少船头惊鬼船尾惊贼落去到。但我自己又中意大事化小嘅。小事化无，系啦， 系啦。咁但系原来有阵时咧，即系会去到有啲情况咧，我哋都会跌落咗呢啲嘅陷阱嗰度嘅，就系即系好似只小鸡仔咁样，就啊，俾啲树枝，即系个天跌咗落嚟，就好似个天冧咗落嚟咁啊。有阵时我哋都会有啲状态，都会有一啲嘅负面定论落咗嚟嘅。咁呢个就要提醒自己，就系话唔好因为少少嘅化大咗，而令到自己好似喺个绝望里边咁样咯。呢个一个真系好大嘅提醒嚟嘅。 明白，小事 系提醒啦，希望自己唔好跌咗落去嗰个状况。第二咧就系、话，我哋咧成日咧都会去猜度人哋嘅想法啦、或者咧、去猜度人哋期望自己嘅想法，即系人期望我系点嘅咧，系、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人生一个几大嘅，即、就、系、是、一个提醒或者一个错误嘅观念，就系、话，好似即系以为自己知道人哋想点咁样， 或者即係你好似好知道人哋想自己點，即係你好似猜度嗱，佢一定係咁諗啦。 但係其實乜嘢都唔知道，乜嘢都係錯嘅。 係啊，但或者係我哋講嗰三個字咯，諗多咗咯。 哦，係啊，所以呢我有陣時候我都承認，我都會啊諗啊，佢到底想點咧咁樣。不過咧，我通常咧就處理嘅辦法，我唔知啱唔啱啦，要問下 Sir 啦。就係我通常嘅處理辦法就係、是，唉，唔好理啦，做翻自己算啦。咁人哋嘅嘢控制唔到，我就會咁諗咯。 系，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都要接受有一样嘢，我都成日提醒就话，唔系我哋样样嘢都可以控制得到噶。 系咯， 咁唯一可以知道嘅话就系我哋做好自己本分咯。 嗯， 咁而有一种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其中一个错误就系话，成日都会觉得唔使同人哋讲噶啦，人哋都会知道我哋都应该会知噶啦咁样。 嗯， 即系觉得人哋会知噶啦，咁就会即系淡化咗件事， 系咯， 即系自己喺度自然。 总之就自己做好自己啦，咁样系啦。第三点啦，第三点。 第三点咧就系话，将所有嘢都归咎咗系自己，乜都好似关自己事。就算人哋做唔啱嗰样嘢咧，都觉得系都系我做得唔好啦，都系我冇提佢啦。 系， 即都会有好多嘢揽晒上身咁样，都归咎咗自己。 好事揽上身就话啫，如果你乜嘢都拿晒上身嘅话， 或者有阵时比较即系，我知道有啲人都会比叻啲噶嘛，即系坐喺个位都会系一啲可能行政嘅管理嘅嘅位置啦，都会觉得因为个责任嘅问题咧，都会觉得啊呢个都系我嘅责任嚟嘅。但系过分将啲嘢揽晒上身嘅话，其实都系即系一个要留意嘅事情咯。 嗯， 系啦。咁第四点咧就系话。唔信咗自己内心有一个叫做吹捧啊，即系觉得嗱系啱噶啦，即系觉得自己有一种某一种能力咧，或者喺某一种情况之下，觉得我系比较优异嘅，即系会做得很好嘅，即系会吹捧咗自己，顺理成章，会觉得自己一定有嗰种能力系做得好。 呢啲根本唔系吹捧啦 ，Sir 呢啲根本系自己催眠自己啊！我下下都去催眠自己，我得嘅，我系得嘅，我点会唔得啫？我人又靓仔，系咪啲肌肉又发达咁样？ 就会觉得自己咧唔需要付上任何嘅努力咧，都会有攞到某啲成果啦。我自觉得，我一定系做到好似边个咁叻嘅咁样。但系就系觉得即。有少少叫自吹自擂咁样咯，即系会觉得得个谂字咁样咯。咁呢个咧系要留意嘅，系啦，有啲 成日大声讲啊，结果冇见树嗰啲都系呢只嚟噶。 系啊，咁但系我谂相信有啲人咧都会有咁嘅能力嘅，但系就停留咗一个想象嘅空间咯。咁呢个都系要留意嘅地方啦。咁第五点咧就系话一个相反啊，就系咧头先就吹捧自己嘛。系啊，咁但系咧就会另一个相反咧， 贬低自己， 或者去批评自己。 哦，批评， 系、 哦、 啊，咁你会即系甚至乎你系批评人哋，佢做得唔好啦，即系永远都会觉得你睇好多嘢都唔顺眼咁样咯。 嗯，嗱， 系啊，头先就好吹捧嘛， 如果 而家就有批评啦， 适当地批评自己，适当地俾意见人嘅话咧，系好事嚟噶。即系大家都可以进步嘛，但过分嘅话咧，问题就出嚟噶啦。 系 啊， 又调翻转就过分批评自己，觉得永远都自己做得唔好咧， 咁就变咗缺乏信心啦。 系啊，就好似会将自己好嘅嘢都推咗出去，就睇唔到咁样咯。 哦，系啊，都几多即系聪明人又好，或者我哋啲凡夫俗子咧，几容易 都有机会跌落去咗呢个陷阱。 系啊，好容易啊嗱，譬如头先讲第一个啦。千祈唔好小事化大啦，呢、這个我 OK 嘅。猜读人哋嘅想法咧，這个我真系要戒啊！就系、是、我 系啊，因为成日都估估下。 系啊，成日都估估，特别我哋咧，即系做电台咧，我成日估啊，听众唔知道听完会点咧咁样，你明唔明啊？ 会啊， 系啊，会噶， 自己啫。 系啦，咁但系即系转个头就会谂，唉、哎，算啦，我都系做翻自己算啦，唔好谂咁多啦。跟住咩乜都关自己事啊？吹捧自己、催眠自己啊？呢啲过度贬 自己啦。 系 咯，过到变得自己都唔好啦， 都唔好啊，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即系啲叫禁忌，咁我哋下个星期再揾阿 Circle 讲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华英中学啱啱中六毕业的钟文心 Vicky， 选修了视觉艺术科。在2020年，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港中学生绘画比赛，作品就叫做《少女的嫁者》，多得老师的指导，好幸运地拿到冠军。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学界超声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创作过程和经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好，继续咧，欢迎你哋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吓，晨光第一线， 嗯， 已经系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咧7:07噶啦噃，吓， 系啊， 咁啊，今天咧，究竟嗰个天气同埋交通咧，外边咧会系如何咧？咁啊，好快咧就会啊知道噶啦，因为我哋有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嘛， 嗯， 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嘅好同事咧会帮手咧报道一下咁， 系 咁啊！你话咧，外边嘅天气同埋交通如何？我哋有人帮手啊！但你话咧喺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咧，即系如果你冇一份工咧，边个可以帮你手咧？ 哎呀！ 咁当然政府有个保就业嘅计划啊，咁但系都要咧啲雇主咧，即系认认真真咁样去申请啦。 系啊， 或者啲自雇人士自己咧都要系懂得去申请啦。 都燃眉之急嚟，都救唔到太多啊！ 哇！但系提呢一个话题咧，主要就系话。呢一两天呢好似同娱乐圈嘅新闻呢係特别惹起呢大家呢茶余饭后咁。咁、 哦、 你亦都睇到嗰啲报道呢好似呢即係没完没了咁样嘅。即係除咗係嗰啲即係同呢家庭伦理有关嗰啲、哦、又同我哋个业界有关嘅嗰啲新闻之外呢、 啊啊啊啊、 另外呢就见到有一啲嘅艺员咧都要真系摆低自己嘅演艺嘅工作咧，就要去咧系做一啲嘅另外外出去揾一啲工作嚟到去去谋佢嘅生计啊。 系啊，人啊始终要食饭嘅，系咪？ 系啦，咁啊，其中咧都真系最初睇嘅时候咧，都望一望咧，以为吓系咪剧照嚟噶？咁啊，有一啲咧就都仲要咧。冇所谓嘅，有阵时啲嘢吓，即系职业咧系无分贵贱嘅，明嘅。咁、 嗯、 啊，但系咧只系嗰个嘅报道上咧就你会觉得啊突然之间有啲即系觉得好不一样啊吓、 嗯。 究竟系咪剧照嚟嘅咧？咁就去咗做呢一个嘅搬运， 嗯， 即系搬运工人咁样咁。咁、嗯、啊正面啲谂咧就系、是、无他嘅，咁为咗胃口奔驰咁就要。系咩都做啊，只要系正行就要做噶啦。 系啊，啱啊。 咁啊，所以呢啲嘢都系啱嘅。即系有另一句说话叫马死落地行，系咪？ 嗯。 最紧要咧就系留得青山在， 哪怕冇柴烧啊，系咪？ 咁啊，呢一种嘅态度都系积极嘅， 随机应变啫嘛。 系啦， 讲 亦都无需要咧，即系理会别人啲什么眼光，最紧要自己咧就觉得咧系心安理得就可以啦。 啱啊，啱啊。 好多时候做事都系咁啦，吓、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今朝早我哋嘅交通方面咧，就交俾阿 Sammy 喎，系咪啊？早晨， 大家好，早晨， 早、啊、 早晨， 系咁啊，先系提大家， 好， 系先系提大家咧，呢、這个黄大仙啊，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啊，正德街咧去龙翔道方向，近住黄大仙下村咧，唯一行车线啊需要封闭啦。咁啊，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啦。而家应该咧就系要点行咧？正德街咧近住黄大仙下村咧系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嘅、 啊。 正德街去东头村道系实施紧咧双线，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 咁啊，另外咧。 系啦，咁另外咧就半山坡路道咧，道路都有道路工程嘅，近住宝德台一段都系嗱呢个就唔同啦，呢、這个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嗯。其他路面嗰度咧喺九龙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近住骏发花园就一段车多啦。 嗯， 就系咁啊。 好，啊、即系我啊唔揸车啊。 系。 听咗嗰句咧，我都唔知点行。 我都咀嚼紧啦。另外嗰句咧就系单线双程就知啦。 呢、這个明啊，大家一样 啊， 大家一样啊，系咪？即系可能挤个临时交通灯喺度咁啊，一时我行一时嚟，系啦咁样。双线双程、 哦，咦？原来咧就有啲改变嘅，就系咧食饭咧系单线双程行车啊。 唔怪之得啦。 喂，咁不如喂嗱，唔好混乱啦 ，Sammy， 由头讲一次，唔该。 多次。 好，冇问题。咁咧就系正德街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而家咧近住黄大仙下村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 嗯，啊，好清楚啦，而家 啊 系啦， 同埋有疑问 都几好啊，嗯、天气几好啊。咁所以咧、啊都系啊，所以就大家都继续小心揸车啦。 好，知道。咁究竟外出嘅天气系咪阿 Sammy 咁形容话几好咧？因为佢嘅几好，唔知系咪代表阿 O 所讲或者佢眼见嘅几好、啊？ 交通佢系叻啫，天气唔知渣唔渣交啊嘛。 交翻俾我哋嘅天气先生阿 O。 早晨 啦、 啊，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究竟阿 Sammy 讲嘅天气好，同你眼里边见到嘅系咪一样咧？ 哇 ，Sammy 今日冇食早餐喎，应该连环出错， 系咪啊？ 个天气都唔差喎、 可能俾男孩子 系啦。哎呀，一阵间去安慰下佢先。 系啦，明嘅， 好，听你讲啊 ，O。 喂，首先点解差呢太阳都系遮咗一半㗎啦已经咁啊头壳顶就全部都系云啦咁再加上呢就系嗰种翳焗嘅感觉啊。 又嚟啦。 你发生哇好似澳打风咁样㗎咁但系我记得彭爷琴日有讲话系咪旁边啲国家呢 或者地区、啊。 或者邻近地区啊系啊嗰啲可能有啲嗰啲叫做打风飘咁样搞到香港都系咁样啦。咁啊依家望去香港岛嗰边呢成栋国金咧都睇唔到嘅，你谂下个能见度有几低先做得到呢一件事？ 好朦胧啊，即系出边系咪啊？ 系啊，咁啊朦胧，唔知仲要戴埋口罩，街上边系咪多咗啲靓仔靓女啊？吓、咁又朦胧，又戴埋口罩，咁啊个个都靓仔靓女咁样子，转换下心情啦。咁啊可能咁样睇嘢咧又会乐观一啲啊吓、不过乐观还乐观，头先讲开咧交通咧，我晏昼嘅时候咧都发现一个情况喎。咁你都 寻日晏昼。 系啊，琴日晏昼或者呢几日晏昼啦，咁我都要过去香港岛嗰边做嘢啦，咁要行嗰、那个东区走廊啊，咁啊突然间咧落一阵咧好大好大嘅雨啊，咁嗰啲雨咧系可以哇叭叭叭叭叭嗰啲咧，有 好大粒噶 雨啦， 系啊， 依咧咁啊一落嗰雨咧，跟住咧成条东区走廊嗰啲位咧系完全水浸到飞天噶喎，咁、我唔知系咪 浸噶。 是啊可能是之前有那些污糟嘢积住在那些排水口那 里。为什么呢 ?7 月16日我说之前有污糟嘢积住。 不是我讲的是啲司机。 我梗系明啦。 周街咁垃圾啫。 又或者啲落叶呢可能吹下吹下吹咗上去天桥嗰度。 塞住咗啫。 走廊嗰度吹到去。 是可能是这样啦。 如果是这样呢都是一个反应嚟嘅。即是可能呢负责呢一个啲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呢 啲嘅渠口啊，部門咧就需要再注意一下啦。而家咧就雖然咧入秋啫，但係咧嗰個嘅雨季都似乎都唔係完全停曬。 好似呢排仲密過之前咁啊，你覺唔覺啊？ 多咗雷雨咯， 係咯 嚇，會夾雜呢個雷暴 咁樣嘅。冇錯冇錯， 咁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嚇。咁如果可以咧，通一通嗰啲嘅渠口咧，就更好啦嚇。 啊，唔好咁多污糟嘢塞住啦 吓，唔该晒， 唔该晒，好， 跟住睇下我哋呢个天文台啊。全日的天氣預測會點？ 係啦，我哋望一望頭先個謎底先啊，係咪有颱風喺附近啊？咁樣嗱，天文台原來亦都話到一股微弱嘅大陸氣流正在影響廣東。 係 咁啊，同時咧，咁啊南海北部有驟雨啦。咁啊，亦都話到即係朝頭早五點鐘嘅時間，颱風有個叫做海神啊嚇。 哇！ 集結喺邊咧？係啦， 咁猛啊！佢名 海神喺邊咧？鹿兒島嘅東南，大概1500公里，咁、應該唔係好關我哋事嘅。 但 係 佢可能真係好勁，勁到佢嘅外圍可以影響到我哋。 冇錯，扯埋啲氣流，唔知關唔關事啦嚇。咁啊，導致到我哋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咧，就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都係有雷暴噶。嗱、留意住啦，能見度啊較低，咁啊出邊啲空氣污染都好似麻麻地嚇。咁、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噶。咁啊，市區最高嘅氣温都係尋日一樣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兩度，咁啊吹微风，展望啊，听日仍然都系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又系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都系有骤雨，即系乜都有，有云、有太阳、有骤雨， 又有雷， 系啦，又有雷啊吓！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见到出边灰蒙蒙一片啊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至5，咁啊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咁啊，大家注意住呢个天气情况啦 吓。 咁至于咧嚟到咧呢个7:03过后咧，都系时候咧孭翻个书包咧、就唔使离开屋企都得嘅。如果你喺屋企度听紧我哋嘅电台节目，但如果你喺街上一路听住。我哋咧咁啊，亦都可以一齐上呢个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我知道做得律师咧，或者法律界咧，啲语文应该都有翻咁上下噶。 讲就系咁讲，谂就系咁谂嘅。即系你话喂，如果系做得电台嘅咩，系咪叫 DJ 咧？ 系咯， 咁啊应该就唔应该有懒音嘅。咁应该啦，系啦。 系应该嘅。 吓，不过你讲到语文呢方面咧，吓中文系我哋主流嘅语言啦，而家系。咁啊，呢一年里边咧，都听咗好多媒体里边咧，好多啲高人啊、高官咧。讲嗰多四字成语， 系、啊，几乎都觉得原来咧，真系各行各业都人才辈出，都可以出口成文添。 系咯，成语嘅嘢咧，好处嘅即系话咧，好似一个吓方程式咁样，唔使慢慢讲啦，一讲出嚟嗰四隻字咧，讲嗰个又容易表达，听个容易明白啊。 识嘅话就系咯， 系咯，当然。四个字的规格易啲噶，咁啊以前有啲譬如啲咩诗仙诗圣嗰啲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咁话嗰啲太流畅啊嗰啲吓，啊知唔知咩系五言律诗啊？ 知道，都系嗰啲格式啫。 哎呀，唔系啊，系话啲律师咧上法庭口窒窒咧，讲得五隻字又收得好贵咧，嗰、那个叫五言律师。 喂，如果系咁咧，好快就轮到七言绝诗啦吓，再多两啊，系绝学个绝啊，唔使你谂啦，炒咗你都知啊。 咁啊，对个当事人都几绝嘅。咁啊，讲开又讲啦，你有冇谂到咧？但而家我哋啲审讯咧，好多时就中文啊多咗噶。 系 啊。咁亦都間唔時咧，就係見到啲大法官咧，就喺個判詞裏面咧，就用呢啲四字成語嘅喎。 嗯。 啊，有冇諗過邊一行嘅四字成語用得最多咧？啊！ 哇，真係唔知喎。 有啲人啊會諗啊，係咪鐵證如山，證據確鑿咁樣？ 照計係啊。 係嗰啲係睇電視啊包公啫。以前咧睇阿金超群啊，即系啲台灣嗰度 咧， 啊咁裏邊咧唔淨止講呢啲嘅，佢講咗好多啲四個字咧，啊隻隻字都可能識得曬，不過加埋一齊唔係好曉噶，啊有啲似啲中國領導人咧外訪咧，試過啊習主席啊，尤其是阿温總咧，真係好多啲唔知邊度出嚟嗰啲文學咧嚇。咁啊，睇翻報紙先，人考究過咧，有啲出處噶嘛。 嗯、 啊，嗰啲中文就犀利，難為了嗰個翻譯啊，真係。 英文都唔知點譯。 系咯，讲翻转头，依阿 Barbie， 你以前读书嗰阵点样学呢啲四字成语嘅咧吓？ 我印象中好似系有本教科书啊，专系教呢啲成语嘅。 哦，咁你哋又好彩啲啦。嗱，我个细个即系好耐以前啦吓，咁嗰阵时一直嘢叫做小学会考嘅。 吓， 咁啊，净系考三科嘅啫，啊，中文、英文、数学、中英数。嗯，咁中文呢就要有好多练习喎。我仲记得啲练习呢有啲名嘅简称係333啊，303即係有303条呢俾你去做，全部係咁练啲四字成语嘅。 咁你即係坐底都識303个㗎喎。 嗰陣时即係好似广告话你个仲后生呢，真係好多唔记得晒㗎啦。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呢床前明月光都唔系个个小朋友识噶 喎。嗯， 咦，讲翻转头，咦，你个小 Pinky 鬼马啊，但系考试科科100分啊，中文100分，厉害厉害喎、啊。 系而家细个啫，好彩嘅啫。 我哋而家咧就系、是、最担心啲小朋友咧中文唔得啦，仲有好多系英又唔系好掂咁样啊。 可能数学叻啦咁。 啊，有天知都要啊，后天继续努力啊。 系啊， 嗱、啊，讲翻转头个主题就话啊，究竟咧嗰啲中文判词咧啊，边个四字成语多咧？ 嗯、 啊，正式统计梗系唔会有做啦。 嗯， 不过好多咧就成日都见到就熟口熟面嘅。 系， 不过咧讲之前有先分类喎。 吓 吓，强调咧就刑事案件啲判词。 嗯， 因为民事嘅案件咧，啊质问咧好多啲大法官唔系太喜欢用中文嘅。 哦， 唔系话佢哋中文水准唔够，而系咧里边牵涉好多啲概念咧，始终都系。有好多时系啲国际语言得翻出嚟噶嘛，咁、用中文去表达咧，的而且确系有少少麻烦嘅。咁翻转头啦，睇翻咧，我自己觉得好多时啲中文判词都见到嘅咧，其中一个字咧叫不攻自破啊。好多时就话啊，啲被告人俾口供出嚟讲个版本，咁啲法官大人听咗之后咧就话，唉、哎，咁都讲得出， 咁唔合理嘅， 系咯，咁就叫不。公自破啊！呢位法官又有，嗰位法官又有啊！ 喂，如果系咁都几好、啊，咁啊悭翻唔少警力同人力物力啊，都唔使查咯。 啊，咁呢个系讲佢自己嘅解释啫，当然吓，咁、如果佢系出嚟作证嘅，理直气壮，当然有第二个情况出现啦。 嗯， 啊，仲有一个字眼咧，就叫有驳常理，我都几惊读错啫。 嗯哼，呢、這个好似少见啲、 啊。是啊，因为其实是点嚟嘅呢，就是以往你都会听嗰啲叫做咩譬如上诉呢叫做案件程序嘛。英文是 EDA case stated, 即是My Way 嘅首歌里面I stay my case。咁嗰度呢就是话要将嗰个案件呢就叫个主审法官呢写、出嚟列举出嗰啲法律上嘅理由。咁一般嚟讲呢淨係针对法律嘅啫、先可以话个法官错嘅啫。但係若然呢就如果个主审法官呢控方呢好多时都会咁嘅，就认为啊佢咁样嘅道理走得出嚟咁嘅结果呢好多时都係话放咗个犯人啦。认为呢个合理嘅陪审团呢即係一般人呢个水平呢不会作出咁嘅决定嘅。咁所以就话佢呢係拨于常理呀或者有拨常理呢、就以此作为基础呢就作出呢个上诉。咁呢个就係有时候见到嘅字眼呢就多，因为佢凡係案件程序就会用㗎啦。咁仲有一个字眼叫不正自明，唔知边个发明呀，真係。是为什么呢？因为个拉丁文呢就说呢英文就译翻做 things just speak for itself, 就是说呢、一睇到用嘢都唔使讲啦。 事实胜于雄辩。 是啦，因为其实广东话最好嘅啫，明啦，摆都明啦，咪即係咁。不过呢译翻做中文，咁有人就发觉咦拉丁文就译一个法律嘅概念，咁就出咗呢个不正自明，所以咧都常常会出现嘅。咁当然咧，亦都有其他就比较一般人都会见到啦，就譬如被告俾口供，个法官就话佢言辞闪烁啊。够低，我以为读个快乐个乐字嘅，点解错打字边？ 即系点啊？份口供识闪噶？ 总之，我唔知系咪讲啲眼神咧。不过当然啦，即系 法庭咧常有就话你唔可以净系睇个表情啊，啊，一净系睇表情咧就拒绝或者接纳。咁奥斯卡攞奖嗰个佢讲大话都真噶嘛，系咪？ 系咯。 啊，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喺判词里边咧都留意到咧，即系本地即系香港嘅法官咧都有采用中文嘅。 但系咧好似都做咗好多新词语出嚟。 嗱，咁啊要小心啊，因为试过咧有个别嘅法官咧系用一啲四字词语啊，就俾上诉庭批评啊嘛。咁咧一次咧佢就批评个被告人咧就非人非鬼啊，上诉庭话系你而家判。案啫，系咪？啊，佢有犯罪，有犯罪，有疑点，咪释放咯，系咪？咁啊，唔应该咧咁嘅样啊，多少吓，带有攻击性，甚至即系唔系好尊重嘅一种言辞啦。 系咪因为审讯期间系正值好似而家咁啊？七月 啊，咁就七月系夜晚，唔好去夜街，一件嘢唔好乱执啫。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法官嘅判词咧，撞咗啲风化案件啊。咁啲非例案呢，咁有时候都要即係喺个判词里面呢就寫返案情出嚟㗎嘛。咁但係呢唔知点解啲形容嘅方法呢采纳嗰啲四字词语呢恰巧啫，我只能够讲恰巧。就好多时坊间嗰啲咩成人小说嗰啲情节嘅用字啊。 哇。 咁摆咗喺判词里面自不然。上诉庭就唔系咁喜爱啦， 咁啊证明有关方面都做足功课，做咗好多资料搜集，认识咗呢啲相关嘅词语，先至可以写到落保。 好接地气啊，绝对唔会离地。我谂喺个马会门口，即系喺度用功投注投资嗰啲人士咧，就可能成日睇呢啲言情小说啊，真系。啊，咁啊，芭比你咁后生咧，有冇听过？红绿日报啊， 冇 喎，吓冇睇啊！真难日报啊，真难日报有冇听过咧？ 都冇啫。 啊，咁你写出啲言辞，人家咪知道你啲文学渊源喺边度咯？唉，毕竟系一个判词，要有翻啲文化水准嘅，唔系嗰啲文化。咁所以就切记切记。 哇，今朝早真系学咗好多啊！而家觉得饱饱嘅文学知识咧，都吸咗喺自己嘅肚入边啊！ 学就话人学啦，即系用嘅时候小心啦。有目共睹噶嘛，俾人睇到啲嘢咪贻笑大方。 系啊，如果真系学识渊博嘅话咧，就冇所谓嘅。否则咧，到时啼笑皆非大件事啦。 系咯，夜晚得两个人坐喺度食饭嘅啫嘛，而家净系准系啦，两个人喺度都笑亲。 好啦，大壮咪，咁我哋今朝讲住咁多先啦，后会有期啦。 冇错啦，四个字，下周再会。 晨光大学， 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套，一班老公老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道，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心路，我太过 engine 你话错，睇真啲但灵又貌素，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 brick 再比下有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壮，各一各期再对个天发射，边丧边鬼个火 系咪道出咗好多中年男士嘅心声咧？吓，呢一首歌曲 都某程度上系， 系咪啊？咁啊，如果系讲中你嘅心声，都俾个 like 佢咯。 要啊，俾个心心佢啊！ 佢系张继聪啊，有呢一首嘅派台新作啊 ，David Harrison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限制中国驻美外交人员的活动，规定高级外交人员到访大学校园或者同地方政府官员会面之前，需要获得国务院批准。美国国务院说，新措施是回应北京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活动限制。新措施又规定中国外交人员在外交场所外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需要取得国务院批准。另外，国务院亦都会采取措施确保中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户需要标明属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影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潜在买家正是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讨论四种收购选项，包括在不包含关键软件，即是不包含 TikTok 用于向用户推送影片的算法的情况之下，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其余选项包括寻求中国批准将核心技术转让给美国买家，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协商一年过渡期，以及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但是不涉及核心技术，以绕过中国的出口管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 TikTok 必须在今个月15号之前出售美国业务。美国微软、火拍零售商沃尔玛以及甲骨文公司早前确认参与竞投，但是中国政府上个星期更新出口管制规定，限制出售 TikTok 向用户推送影片的算法等的关键技术，令到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的交易谈判出现阻滞。俄罗斯谴责一些国家对白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外长拉夫罗夫说，当前要务是允许白俄罗斯人民独立解决目前局势。拉夫罗夫和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莫斯科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拉夫罗夫说，任何干涉白俄罗斯内部事务的行为以及违反白俄政府意志的强行调停都是不可接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黄大仙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正德街啦，近住黄大仙下村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正德街啦，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暂时正常嘅，除咗公主道过海啦，少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路面情况喺九龙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

官方公布的阵容啦，都有机会有迪姆华拿啦，咁啊嗰位后生嘅新星夏维斯啦，咁亦都中场方面亦都有卻奥斯嘅，咁但系西班牙方面就相对弱少少啦，咁啊中前场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一啲新兵啦，咁啊后防方面就稳阵啲啦，起码咧有戴都士维啊、沙治奥拉莫斯啦，同埋迪基亚啦去把关嘅或者把住防线咁样啦，咁呢、這个。歐洲國家聯賽呢，咁可能有啲朋友話喂，其實係咪都係趁住近排暑假嘅尾巴啦，或者即係未踏入嗰啲四大聯賽正式開波啦，咁打住先嘅一啲比賽嚟㗎咋，咁樣或者好似好刺激咁樣，咁其實 就佢係一年有一次啊，定還是譬如歐國杯咁樣又幾年一次咁？ 佢一年一次嘅，同埋咧佢係有佢嘅重要性嘅。咁、那個重要性我依家就準備講啦，因為咧雖然普遍嘅國家對呢、這個歐國聯嘅重視程度咧就唔及咧歐洲國家杯啊。不過咧今屆嘅賽事咧其實同咧下年展開嘅2022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係息息相關嘅。咁、 哦、 成績咧除咗會影響外圍賽嘅抽籤嘅種子資格咧，亦都可以透過咧歐國聯咧攞到外圍賽附加賽嘅資格，即言之咧，你呢隊國家或者呢隊嘅球隊咧，喺之前嘅世界盃外圍賽咧成績唔好咧，但係你可以補飛嘅，就喺呢個咧歐國聯嗰度咧就攞到外圍賽嘅附加賽資格。咁一旦世界盃外圍賽有啲咩差池咧，都仲可以補飛咁樣咯。咁、 哦、 其實咧上屆啊歐洲國家聯賽咧仲有啲手尾要跟進嘅，因為事關咧2020年咧歐國杯嘅決賽咧，最後四張入場券咧就係透過咧上屆歐國聯取得附加賽資格嘅16隊啊嘅國家隊咧去爭奪嘅，但係受到咧呢個新冠疫情影響咧，除咗決賽週咧會延至下年開打啦，即係講緊係歐洲國家杯啊，會延至下年去開打啦。原定今年三月舉行嘅附加賽咧，亦都一褪再褪啊，褪到今年嘅10月啊。所以呢個歐國聯係講緊乜嘢咧？依家係進行緊。coming soon 已經即將開始嘅新嘅一屆，但其實上一屆咧有啲嘢仲未解決嘅咁樣啦，咁因為疫情問題啦， 咁好難搞喎嗰啲 schedule 咁樣落去， 係啊， 我越嚟搞唔清楚到底而家係邊一屆嘅咯咁樣， 係啊，再加上咁當然啦，你話即係球員同埋領隊就會心水清啲嘅，球迷咧就要多做啲功課先分得清楚啊，究竟。自己鍾意嗰對波呢贏咗呢場波對於佢今屆有着數啊，定係下屆以至係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嗰度有着數囉。咁、大家要喺個思路嗰度要清晰一啲啊，咁呢先可以捧到外隊場啦，同埋知道究竟發生啲乜嘢事咁樣囉。咁講開世界盃外圍賽呢，有件事呢可能有機會都幫到香港隊喎。 咩事 常見到咧，香港踢世界盃啦，咁啊好多嘅政府官員啊，以至咧即係足總咧都希望呢件事啦，以至球迷都係啦。咁如果有機會喺世界盃入面有一隊係香港隊嘅，咁當然好開心啦。咁、但係啊，事與願違啊嚇，咁、通常即係香港隊去到臨尾埋門一腳咧，都未必可以有機會喺世界盃嘅外圍賽咧攞到啲好嘅成績。但係啊，有件新嘅事件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哦，有機會咧間接令到香港隊受到益處。嗱、講緊咧就係國際足協啊，即係 FIFA 咧，日前咧向伊朗嘅足總咧就發出呢個警告。咁啊，命令咧，佢哋嘅前主需要向佢哋嘅前主帥咧，韋莫斯咧就賠償咧600万欧元啊，大概咧5000几万嘅港紙。咁啊，因為嗰、那個解雇費啊，即係炒咗個教頭咧，就拖咗半億嘅薪金咧都冇俾到。咁啊，所以咧呢一位啊前教頭咧，呢、這個韋莫斯咧就去信呢個國際足協，叫佢喂你。炒我唔緊要啊，你都要俾翻啲遣散費啊， 速速磅係咪先？ 係啦，咁點不知咧，伊朗咧一拖再拖喎，咁啊，伊朗嘅足協咧，上年12月咧解雇咗呢、這個啊，同年9月咧已經啊，即係曾經領軍客戰香港隊嘅韋莫斯啦，咁但係咧即係。跟住就向韋莫斯就被炒友就向 FIFA 投訴啦咁樣，咁啊睇到喂 可能有機會啊嚇，有機會啊咁啊。FIFA 方面嘅秘書長都話：喂，如果係咁咧，就有機會採取法律行動，否則咧就會向啊伊朗嘅國家隊咧實施全球禁賽令。 哇！ 有機會咧影響佢進身呢個2022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嘅機會。咁啊，伊朗國家隊咧就正正同香港隊咧同處喺世界盃外圍賽啊嘅 C 組入邊。 哦， 咁啊，並且咧2-0啊，咁啊客勝咗港隊嘅。假如咧取消資格嘅話咧，香港隊咧有機會咧升上小組嘅第三位。 啊，咁啊，係咪有機會啊？ 咁啊，增加咗出線嘅可能性咯。 哦，就唔係出硬線，增加咗出線嘅可能性啫。 你諗下，如果小組入面我當有四隊又好，五隊又好，大家都知道伊朗嘅足球喺亞洲係冠絕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個同組入面冇咗伊朗隊咧，其實香港隊咧出線嘅機會咧係增加咗嘅。咁當然啦，即係一命二運三風水。咁但係咧都要講自己嘅實力嘅。咁即係運氣幫到手啦，或者呢啲叫做外在嘅元素幫到手啦，但係都要靠即係一班港將啦，或者香港足球代表隊咧踢到一個好嘅成績咧，咁啊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咁 NBA 繼續打緊嘅，依一刻咧已經係繼續進行緊咧呢個密爾沃基公鹿啦對熱火嘅賽事啊。咁啊暫時咧密爾沃基公鹿咧就領先57-49啊嚇。咁啊大家如果早咗起身啊，未需要翻工咧，可以咧先睇 NBA 啊嚇，咁啊食個靚早餐咧，跟住先準備上班啦。 係啊，喂，望多一眼咧，個轉會市場啦，好多花絮啊，特別係美斯同踢波嘅美斯啊，同埋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呢個巴塞隆拿，因為點解咧？咁啊，其實大家都喺度諗啦，佢係咪會去曼城咧？好啦，咁啊，美斯嘅爸爸咧就去同巴塞隆拿嘅董事局嘅開會啦。 係 記者咧就已經等緊佢噶啦，見董事局之前咧就問佢爸爸，爸爸點啊點啊？爸爸就留低咗四隻字，我譯嘅就係、是、唔知唔知。好啦，開完會之後咧，爸爸爸爸點啊點啊點啊？美斯可唔可以留隊啊？佢又留低咗四隻字，好難好難咁樣啊！咁大家揣摩啦，到底最後咧會去邊一度咧？咁美斯嘅爸爸都有透露啊，係有同哥迪奧拿咧係傾過偈嘅。咁係咪真係傳聞所講啊？會真係會去英超度踢曼城咧？咁啊唔知道啦，因為咧亦都有好多嘅叫做規矩啊、法例方面咧，就話要俾呢個差唔多成7亿啊。呢、这個巨額嘅金錢咧，去到做呢一個嘅違約金啊，或者轉會費咁樣，咁啊，所以咧其實都有排搞啊呢一件事，咁啊睇下最終美斯出年嘅波會喺西甲啊，定係法甲啊，定係英超嗰度踢咧嚇，我哋都拭目以待啦。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getting heavy, can't hit a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trade like money. 嘅時間咧，都好容易會跟住佢哋嗰啲嘅節奏咧喺度壓下壓下嚇。佢哋就係防彈少年團啊，真係唔使驚中槍啊！翻同埋這一首嘅歌曲啊，唱嘅時候咧，仲可以跟住佢哋嗰啲嗌嘅節奏一齊啊嚇！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啊，小白 點啊？ 你知唔知自己？好大声嘅讲嘢， 系咩？ 系啊，系成个直播室咧系震动嘅。 哦、oh. ， 哎呀，你可以做何正光嘅接班人 嚟啊！好啦，而家又见到阿根廷嘅左攻右啊，咁啊，就对住个巴西队。 我唔想咁快咧就耳鸣啊！好，继续啊，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 好， 我哋去到咧世界各地嗰度了解一下。啊！人哋嗰啲嘅風土人情究竟有啲咩得意嘢啊？ 好， 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彭仔想先帶大家咧就去一轉澳洲先嘅。 嗯， 咁啊，澳洲嗰邊咧就出現咗咧一場嘅打鬥。 哦， 係啦，咁就有兩即係呢一個 人嘅打鬥啊。 呢、這個當地咧，佢哋咧就估計咧都係兩男就爭一女所導致嘅一場打鬥。 哦， 咁就話喺澳洲嘅昆士蘭咧， 嚇、 一位嘅男士咧。佢有一天翻到屋企之后发现，诶，做乜嘢个天花板冧咗落嚟噶？ 吓， 而且咧仲发现咧，诶，喺呢一个嘅厨房同埋喺呢一个客厅咧，都布满晒咧冧落嚟嘅天花啦。 嗯， 然之后俾佢吓然发现，啊，嗰两个凶徒咧仲喺呢一个屋里边咁。吓、 啊， 但系佢哋唔系人嚟嘅，嗰两只系咩嚟嘅咧？ 唔系两只， 系两条， 两条鳄鱼。 巨蟒啊！ 巨蟒啊！ 系啊，蟒蛇，巨型蟒蛇啊！哇，俾你见到你仲吓咗一跳啊！ 我真系即刻走，我真系惊俾佢食咗。 系啦，嗱，虽然蟒蛇都唔系个个都只只都食人或者只只都有毒吓。 唔系啊，睇得太多电影噶。 唔系啊，都有一啲系冇侵害性噶。 吓， 好啦，咁啊，但系呢个故事入边咧就冇讲呢两条蟒蛇系点样嘅啦。 系， 咁但系咧，于是乎咧就揾咗咧澳洲嘅蛇王咧。 嗯。 捉蛇之家就嚟到咧，帮呢个引兽咧就捉翻呢两条蛇。咁期间咧就发现咧，估计啊呢两条巨型嘅蟒蛇咧，因为佢都系雄性嘅， 系 估计佢哋咧之所以咧整到间屋嘅天花板冧咗落嚟咧， 吓 系因为佢哋大打出手。 哇！ 为咩大打出手咧？就相信咧系因为咧争女仔啊， 吓 系啦，即系争一条雌性 嘅蟒蛇， 系啦，所以先大打出手嘅， 吓。 好啦，咁呢个蛇王捉咗两条嘅雌性，唔系系雄性嘅巨蟒啊。 咁条雌性嘅咧， 佢估计呢一条雌性嘅巨蟒咧，应该仲喺个屋企里面噶。 唔系啊嘛， 但系佢又冇揾到出嚟，只系估计啫。 吓， 但系难得嘅咧就系呢个屋主咧，佢依然无恙咁样咧，就照住翻喺间屋度。佢好似一啲都唔担心咧，嗰条雌性嘅巨蟒出现咁， 系咪真系巨蟒嚟噶，定系蛇仔嚟噶咋？ 唔系啊，因为阿蛇王都话未见过咁巨型啊。 哇！ 好啦，可以研究一下嘅，因为咧呢两条俾人捉咗嘅雄性嘅巨蟒咧，一条 2.5 米长，一条咧就 2.8 米， 哇！ 系啦，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吓。 系咯， 好啦，咁究竟点解呢个屋主咧佢会咁镇定呢？因为咧本身咧佢住嘅屋企嘅附近咧就是、一啲嘅灌木丛啊，即系丛林咁啊。咁佢经常咧都话会见到咧蟒蛇嘅、所以佢见惯咗就唔惊啦。 佢、都系森林和原野嗰啲 friend 嚟嘅。 系啦，好啦，咁你问嗰两条雄性嘅巨蟒俾阿蛇王捉咗之后点啊？系咪攞咗去劏蛇啊？咁咁澳洲就唔系咁样嘅， 放翻。 是放返佢哋喺附近嘅森林嗰处， 又返去嗰个人屋企再打过， 去搵返嗰条雌性嗰、那个， 系啦，就系、是、因为搵返条雌性嗰、那个， 嗱、唔知系咪啦。不过咧，你话呢一啲咧喺自然界当中咧，即系弱肉强食之余咧，呢一种咧，即系喺呢一个发情期啊，嚟到咧系雄性去争夺呢个雌性咧，去延续佢哋嘅后代呢啲咁样嘅自然生态咧。就係經常都會發生噶， 係 除咗話喺澳洲出現咧，就係巨蟒蛇咁樣去爭鬥法之外咧， 仲有其他地方啦。 係啊，美國都有嗱、美國嘅黃石國家公園聽過啦， 聽過啊，係啊， 好多野生動物咧喺嗰度棲息嘅。咁、話說咧，最近公園咧就分享咗一段咧 喺夜晚拍攝到嘅影片。 係 咁大家睇完之後咧，就發現，哎、原來咧遊客都可以喺現場度睇嘅。 啊， 咁就係咩咧？就係咧講佢哋喺呢一個黃石國家公園入邊咧，就有啲嘅微錄啊。微錄咧，即係嗰啲咧，你見到譬如電影入邊咧，好興咧，嗰啲古老嘅大屋咧，喺個牆上面咪掛咗啲動物嘅頭嘅。 哦，係啊，係啊，我知道，我知啊。 其中有陣時會掛一隻鹿嘅頭， 係啦， 嗰、那個 個角嘅好大嚿嘅， 係啦，就叉開曬嘅嗰只，嗰種咧微錄。 嚇， 咁就話咧，原來依家咧由九月至到十月中咧，就係屬於微錄咧，佢哋嘅發情期啊。 嗯， 即係喺呢段時候咧，佢係需要咧就去揾呢、這個異性嚟到去交配咁樣啦，好啦，於是乎咧就有好多咧雄性嘅微鹿咧就會圍住嗰啲雌性嘅微鹿咧，然之後喺佢面前咧就爭過、鬥過、 打過， 係啦，咁佢哋咧就會點咧？會互相咧就用對角咧嚟到鬥嘅、鬥力咁樣， 撞甩曬啲角佢哋， 咁又冇話撞甩曬鬥啫，佢可以咧係撞走對方咁樣， 嗯， 咁剩翻落嚟嘅咪贏咯， 係啊， 可以奪得嗰只美人歸咯， 係啊， 嗰只雌性嘅微鹿啦，係嘛？好啦，原來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可以俾遊客咧喺度觀賞嘅，即係喺公園嗰度睇到嘅呢段期間，不過咧。呢、這個黃石國家公園咧就有一個呼籲， 嗯、 就話遊客咧喺觀賞嘅時候都要注意安全、 嗯、 就係要咧保持啊23米嘅距離至少， 咁明釘嘅， 係啊，至少23米距離，嗯、因為咧都驚嗰啲嘅微鹿咧，第一陣咧鬥還鬥咧，就連啲人類咧都攻擊埋， 輸咗嗰陣時老羞成怒跑過嚟嘛， 嚇、啊，咁所以咧呢一啲咧都係喺動物界之中咧，哇，喺都幾多時候都爭風呷醋嘅喎，係 啊， 一樣啊，原來同人類都嚇。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别一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天，我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你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极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 一首歌曲来自One Promise 的音乐作品，叫做怀念晴朗的雨天，即是什么呢？即是落緊太陽雨咯，係咪？30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85%，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先聽聽8點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八点零九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有我彭仔，亦都有阿欧。 早晨，彭爷。 系啦，电话旁边亦都有咧，朱海婷 Heidi， 早晨。 早晨，彭仔阿欧，各位晨光听众啊 ，Good Thursday 星期四，大家好啊， 美好星期四。 系、嗯、啊，谂下呢啲名咧，啲生活又会过得容易一啲啊，感觉上。 以前星期四咧，啲女士们可能谂哇 ，Ladies Night， 而家好似冇咗呢啲歌啦， 系咁嘅咩？ 系啊， 乜唔系星期五嗰啲先系噶，星期四已经系噶、 哦。哦，以前如果你系真系会去饮嘢啊，或者放工真系会去消遣一下咧，通常就 Ladies Night 嘅，因为 Ladies Night 好多时女士们系免费啊，或者多啲优惠，咁啊吸引到多啲靓女咯，啲男士咪自然又开心啲咯。 会唔会咧？亦都可能系同咧大家即系想当然咧，就系礼拜四咧啱啱集喺。一个礼拜中间唔上唔落咁咧，嗰啲生意咧可能会比较系淡静啲嘅，咁所以为咗刺激咧夜晚嘅消费咧，就有呢啲咁嘅所谓女士之夜 啊，啲噱头嘢嚟嘅 我估系咁啫。 系礼拜四啊，通常系上电影嘅日子嚟嘅， 亦都系， 真系啊， 啊，即系又系你嗰行喎、啊， 二台选线啫，宣传少少啦。 喂，开始真系有翻。入戏院睇戏咯，我都有咧八卦下，唔知阿 Heidi 有冇八卦下咧、嗯？就系咧，啲戏院咧，因为头一个礼拜咧，我都自己都觉得，会唔会个个谂住去饿咗咁耐咧，入戏院睇下戏咧，一定会系爆晒棚啊！所以咧，我自己咧就选择咧，且慢，等一阵先，隔一两个礼拜先。但系我都好奇咧，揿入去嗰啲咧，即系嗰啲应用程式买飞嗰啲睇下咧。其实又唔系咁爆啫，好多吉位、啊。 诶，咁又要问阿欧，究竟呢期有冇啲正片上，令到刺激大家会入场咯？啊、其实上一浪咧，即系啱啱呢一浪嘅戏院停之前咧，开咗一段时间噶嘛。嗰、段时间我都有去睇过嘅，因为嗰阵时扎正系暑假头啊嘛。咁、去睇卡通片啊，同个女。咁、其实你问我咧，两张凳中间就隔开两张嘅，咁同埋全程唔可以食嘢。其实戴住口罩睇，咁你问我都相对地安心。同埋我揀啲即係揀啲院咧，就唔好咁大間咯，相對地個人數亦都唔會太多咯。 嚇、咁呢個就朱海婷作為一個精明嘅觀眾咧。就咁樣選擇戲院啦嚇，咁、都可以大家有自己嘅唔同嘅考慮嘅。咁我咧都會係繼續咧睇定啲先， 啱啊，係啊， 都係睇定啲先嚇。咁另外睇環睇咧，亦都要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 今日天氣咧真係麻麻地啊嚇，同大家詳細啲睇一睇先。今日咧大致多雲啊，初時咧就能見度較低嘅，日間咧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啦。天氣酷熱啦，最高氣温咧大概34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啦，吹微风啊！展望啦，明日仍然都系酷热嘅，但系局部地区咧亦都有骤雨咁样。依家气温30度啊，相对湿度咧86%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咁啊，至于周末至到下周初咧，那个嘅情况就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话。好啦，今日睇埋个通胜咧、今日咧就系农历7月16啦。今天咧就适宜就话祭祀啊，沐浴啦，理发啦，整手足甲、哦， 喂去美甲， 今日真系去啊， 你真系 啊，约咗啊，好嘢， 好嘢， 好嘢，好嘢， 唔系应该你个美甲师话好嘢，有翻生意做， 系啊，应该 整得咁啱嘅话，整得靓啲啊会， 喂，但系今天咧就通胜话咧都会忌一啲咩咧，嫁娶。 仲有會親友同埋姨嫂呢啲咧，就未必咁適宜咁話，咁大家參考一下啦嚇、啊。好，咁啊時間咧都差唔多到早上嘅八點搭三咁滯噶啦，我哋係時候咧又要準備咧，同我哋嘅財金達人咧就問一問一下啲股市行情喎 ，Heidi 都會聽住咯。 知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晨光財經第一線。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啊， 早晨啊，彭爷，呢、這个时间咧，请埋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彭爷啊，同埋晨光嘅听众你哋好， 早晨早晨啊，喂，今日咧要睇翻隔晚美股依然亢奋啦，咁啊道指咧升四百几点啊吓，咁啊纳指咧标指继续破顶啊，但系咧港股咧九月开局啊麻麻地啊，琴日恒指咧就要倒跌啊，跌64点咁啊，究竟点解会好似啊脱离咗 外围 咧，即系 唔跟外围 系咧，跟少少都好啊，咁定还是唔跟嘅指数咧，咁啊要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冇办法，人哋嗰三个指数咧就好反映到个股票市场嘅现况，我哋嗰个恒生指数就反映唔得到太多，不过。有改善的啦，尤其是咧嚟緊嗰個九月七號咧，咁就已經咧會係一個，唔好話翻天覆地嘅變化，但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話第一步，就係、是、一啲新經濟第二上市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就將會咧就係、是、納入恆指九月七號生效，咁阿里啦。小米啦，咁都會相繼納入去啦嚇，即係當然仲有藥明生物嘅，咁、這、呢個都係我過去有預測過噶啦嚇，標個不提啦。咁而咧喺未來，即係簡單啲講啦，新經濟股份對於大市嘅影響會大啲嘅，亦都因為加咗阿里同埋小米咧，即係佢哋個股值都高啲噶嘛，即係市盈率嘅倍數都即係貴過好多啲內銀股啊嗰啲咁啦。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恆指嘅市盈率咧又唔會再係得個十倍鬆啲咁樣，即係一個咁。低嘅位置，所以咧，即係可以叫做答咗 O 嘅問題咧，就係、是、會有個改善喺度嘅，即係話將來哇，即係當啲新經濟股份個股價上升，咁個恆生指數咧就點樣都好咧，都會有個反應喺度咯。咁但係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反應唔得曬，即係仍然都係得隻騰訊喺裏邊。咁我諗喺嚟緊啦，即係其實都唔係剩翻好多個交易日啦，咁就呢件事就將會發生。咁即係換言之咧，一啲所謂嘅即係指數基金啊，一啲可能被動嘅一啲嘅買盤咧，佢哋亦都聽日咧就要完成曬相關嘅調整啦嚇。咁啊，再者咧，亦都因為恆生指數仲有個科技指數啦，咁亦都咧相繼咧都有好多嘅即係話追蹤住呢個指標嘅交易所買賣嘅即係 tracker 分指數基金咧都相繼推出。咁當然啦，鬧到滿城風雨就上個星期某發行商一隻咧就係、是、所謂嘅競價時段 AO 價咧就出現個即係。好離譜嘅現象就係會比嗰個所謂嘅發行價高兩倍，咁當然有啲人歸咎就係、是可能啲散户唔識，咁所以咧就買高咗，咁但係咧我都喺我自己嘅平台啦都解釋過，並唔係咁樣嘅，因為咧即係所謂嘅發行商咧，有啲人誤會咧就以為話，哦一定咧就要等到所謂嘅開市時嘅時段，即係九點半先可以係維持市場秩序下提供流通量，其實唔係嘅，喺競價時段咧佢哋絕對可以咁做嘅，同埋咧所謂嘅發行商嘅莊家咧係冇一個所謂嘅沽空嘅限制，佢哋係可以不斷咁賣呢啲交易所嘅買賣基金單位咧，一路賣。咁就算係一路賣呢個所謂好似沽空咁情況都係冇問題嘅，咁就係要係呢賣完之後呢就買返相關一啲嘅資產，即係追蹤住呢啲資產嘅對沖囉，咁所以今日亦都有一啲新嘅產品推出啦， 有啲 ETF 係啦， 係啦，亦都係追蹤住呢個指數，所以我想講呢樣話題呢就點解呢，因為第一 大家要 set 就一定要睇住個資產淨值，譬如今日出嘅某一隻，佢講咗話哦，我定價係10蚊，咁即係大家要買咧，就要 around 喺呢啲10蚊嘅價，唔好高過呢個價好多。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當即係如果呢啲相關嘅產品越賣越多嘅時候咧，咁被動嘅對沖其實就反而會令到即係基金公司可能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流通量提供者啦，咁佢咪要一邊賣佢呢個產品，一邊咪買翻嗰啲相應嘅股份咯，係 啊，所以咧即係簡單啲講，呢個對沖嘅行為咧，其實就會帶動到咧相關嗰啲股份嘅股價嘅，因為。被動地佢哋又要買翻轉頭嘛，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喺未來一段時間，我仍然都係義無反顧睇好啲新經濟股，係我都覺得佢哋升咗好多，有個別係我都覺得個股值真係好貴，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喺美國亦都發生緊，即係你會見到哇 ，Zoom 嘅業績好好，咁因為大家嘅生活逆轉咗啦，開會。咁好可能都係繼續都係會係用呢一啲嘅係啦，即係網上咁去進行，咁就所以佢哋個即係業績變就好好咁咯。 係咁啊，補充少少啦，頭先 Dicky 講嗰隻ETF 咧，即係20蚊 share 翻落嚟嘅ETF 咧，其實琴日都升翻少少啦。咁啊，希望散股民就唔好有咁多損失啦。不過 Dicky 頭先嘅教育咧，亦都係好好咁樣啊，同一啲咧散户投資者咧上咗一課嘅。 係啊，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嚇，又了解更多啦，咁但系讲开阿 Dicky 头先提到啲新经济股咧，你义无反顾啊！我想睇下你会唔会对呢个粤文都义无反顾咧？因为咧就有新消息啦，呢个中国版权协会文字版权工作委员会个名好长啦，上个礼拜咧就成立咗。咁最緊要就話咧，呢個委員會咧就聯同埋啲單位咧就合作咧就發起咧一個咧係尊重翻啲版權嘅咁樣嘅行動啦。咁啊，於是乎有個咁樣嘅委員會成立，再加埋一個咁樣嘅行動。其他嘅經濟分析咧就話咧，粵文咧就明年有望復甦成為黑馬啦。咁講啊，咁啊睇翻尋日收市咧就55.7。咁但係其實咧，佢係過百蚊嘅，一上市嘅時候啊，即係咁你幾時先到家鄉咧？真係啊！ 點睇啊 ，Dicky 嚇？ 係啦，兩位考起我啦，即係你哋成日都講話，我好睇新經濟股，咁我咪都會噏啲名噶嘛？係啊，阿里啊，咁 我冇聽你噏過粵文喎。 係啦，就即係好似都比較少，即係其實好似冇喺你哋呢個平台度講咁。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冇咁睇好佢嘅緣故啦。我谂亦都系，我亦都系比较担心同样嘅原因嘅，因为即系当你可能上载咗某啲嘢，咁系原装正版、原汁原味自己作嘅，咁但系跟住咧隔篱街咧都已经有，好快添嘅，仲系可能佢仲会改头换面整靓少少去打击你嘅，即系呢个就系一个现况嚟嘅，咁样即系佢个翻版可能仲靓过原装正版嗰个少少咁样，即系嗰个可能就颜色 啲 detail 仲多啊， 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嘅，即系好事嚟嘅。如果你話內地在版權，其實即尤其是文字出版者的版權，即完全視若無睹嘅內地，因為即譬如話我哋由細睇到大，包括我就係由細睇到大就維斯尼啦。咁但係其他人可能金融啊，其他譯書一路再數落去，可能年長啲嘅朋友瓊耀咁。冇嘅喎，即係你會見到喺內地某一啲嘅平台係任睇唔嬲，係視版權如無物嘅呢件事嘅喎，所以好咯。即係如果你話有呢樣嘢，咁當然你話對粵文嘅直接幫助大唔大，我唔知。但係咁起碼心理上都會有啲幫助嘅，即係起碼會覺得啊，即係如果係咁，假如係啦，即係有咗呢一啲比較即係嚴謹嘅法規。咁可能就會對佢嗰個業務嘅營運模式會有個幫助喺度咯， 即係唔係一下子話有啲咩嘅委員會成立咗咧，就係代表佢可以明天咧就已經翻到去家鄉咁，就肯定條路好漫長噶啦。但係起碼咧作為一個精神咧。都是值得是 表 扬的， 我们都很尊重版权的。 就是这样了。 咁转个角度讲埋啲新股啦，咁有隻新股呢就做连锁餐饮嘅，咁百姓中国啦，咁招股呢反应呢不过不失啊，有啲报章系咁样写，有另一啲报章讲咧就系话销情反应冷淡啊，咁啊睇下你点睇啦。因为之前咧连嗰啲水咧都超购唔知几多几多倍嘅，咁但系咧百姓出嚟咧就未必做到呢个果效。咁啊，佢系做咩嘅咧？咁就系做嗰啲香港嗰啲披萨铺啊，同埋咧做嗰啲炸鸡铺，佢就全部嗰啲版权就有晒嘅，佢系负责做嗰样嘢嘅。咁但系点解销情唔太理想咧？系咪大家都保留实力咧买之后嗰啲譬如买金服啊，以至买嗰啲中通啊咁啊？ 啊，好似都存緊上市啊咁樣。咁究竟係點嘅睇法呢 ？Dicky 應該嗯。 是百姓中国，咁其实嗱好简单，第一就係佢本身已经系一隻喺美国上咗市嘅股份啦，其实讲緊呢个音呢即係美国呢间公司嘅名呢，咁佢有两间嘅，一间就係音 brands 啦，同埋音 china， 咁讲真嗱即係都系嗰句啦，已经系一隻上咗市嘅股份，咁大家都知佢做乜㗎喎，咁系咪啲咩好有憧憬嘅一啲新经济呀，唔系咪飞机大炮呀，唔系咪生化科技，都唔系，咁系咩系一啲日常生活一啲比较系即系比较亲民或者系中价啦，或者嘅食品啦，或者系快餐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就冇乜一啲好大嘅憧憬。大家知系咩？即系旧经济嘢啦，简单啲讲。咁你话喂，咁究竟系送外卖嗰、那个即系有憧憬大啲，定系真系卖呢一个薄饼嗰个憧憬大啲？咁好肯定就系、是、如果你喺个网度落盘。即係所謂落單啊！無論係買股票又好，買 pizza 又好，咁嗰個憧憬就係大啲嘅喺而家呢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咁好簡單。嗱，我覺得個股價上市之後咧，個表現都唔會話點樣好熾熱嘅，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即係如果要買嘅，咁喺美國已經買得嘅咧，股份唔使等嘅。咁而第二咧就係、是、始終佢唔係新經濟行業，我睇唔到佢話業績會有個好爆炸性增長。雖然佢比起佢啲同業，譬如話一啲即係都是做餐饮啦，在疫情的时间呢它影响是比较小一点，即是都是盈利只是跌一半，那不是说跌要去到亏损，因为很多人都做到外卖的那但是就不是说真的很令到市场会觉得很趋之若鹜那只咯，即是不是说好像之前农夫山泉那样，因为哦那个纯利率很高这样。那再者因为那个迎合反应比较没之前那只刚才提的那么劲呢，就因为没办法之前那只太劲，那它就冻结了很多的钱，那又未出回来，它又未上市，那所以呢就变了在它之后上的这些，譬如包括这一只呢就蚀底了，即是变了银行又好券商也好根本没孖展再借出来，那变了咪那个迎合反应就没那么刺激。咁係有兩個原因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 好，我哋聽日再傾咯，拜拜。 多謝朋友，拜拜， 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丹麦嘅呢一队摇摆乐团 Lucas Graham， 佢哋嘅队名咧就系主音嘅名字嚟嘅。主音 Lucas 佢把声咧非常之开扬啦、高音啦、高水准啦，凭住 Seven Years 而走红。近排有呢一首新歌 Share That Love。 I remember driving on my side, smokes up windows open, blue lights in the back, but we don't mind, 'cause they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no mirror pointing back.You know you only got the shirt that's on your back. I can still remember when you turned to me and said, when the good times are rolling on me, I got plenty in my pocket for my people in need. Bad times know where I've been, I got plenty in my pocket for my people in need. 似乎现今嘅时间咧，大家都好需要爱，希望将呢一个爱咧传承落去啊 ！Lucas Graham featuring G Easy Share That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八点半前咧就揾埋阿小白， 好啊， 仲有朱海婷， 早晨， 喺度啊，喺度啊，诶、哎，我想讲翻琴日咧唔够喉啊，最尾嗰度讲唔到啊， 阿女点话开学， 就系话咧上 P E 堂啲小朋友屋企咧最搞笑咧，就系、是、啲老师要 keep 住佢哋东迟奶咧，其实就系叫佢哋咧喺度首先不断 keep 住原地跑先，咁跟住咧就好似玩游戏咁，诶、哎，如果当我而家当抛个波俾你啦，抛到俾你，你就再喺个地下度要做多啲，譬如实拍 sit up 啊咁样咯， 哦， 令到佢哋系 keep 住喐嘅，唔系真系其实企喺度就做 PE 咯，好好笑啊！ 咁、阿女有冇成身汗啊？ 啊有啊，其实佢哋好投入咯，因为唯有呢一堂真系可以喐下啊嘛，啲小朋友都好中意。 好，咁啊， 今日咧 有啲咩讲？ 大人啦，因为好多人近期在家工作咧，其实多咗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要去揾物理治疗师啊睇骨科啊。 点解？点 解咧？嗱，好似呢一刻嘅我咧，同你讲电话，其实咧我都系瘫住喺张床度啦，挨住枕头啦。嗱，有啲人咧讲手机啊， 好香艳， 或者攞住个电脑去睇嘢，屋企咧。攤喺張床度，趴喺個梳化度，其實長時間咧、你真係會咧扎到隻手臂啦、條頸嘅痛啦、周身骨痛噶。咁所以呢啲物理治療師都話啦，你其實咧每廿分鐘，唔該你乜嘢懶 pose 都好啦，你真係要起身喐一喐啊嚇， 轉下身份，轉下身體嘅狀嗰個位置。 係啊，同埋記住咧，大人啊，呢個係大人嘅距離啊，你嘅眼同個電腦咧，起碼要30-60cm 啊，仲要咧個望住個 mon 咧，其實輕輕比你嘅正常視線向直望咧係低翻5-10度喎。咁先唔好睄咗隻眼上去啦，同埋記住咧，你真係咧要坐定咧，你要個背脊同個屁股啊，都有貼住有 support 嘅感覺，同埋原來腳要踩住地咧，其實呢個正常嘅 pose 咧，先至唔會令到你哋在家工作咧，搞到有手臂啦、頸椎痛啦，咁啊周身麻痹咧，嗰啲嘅骨科問題衍生咗好多出嚟嘅。 好，咁啊，大家聽到呢啲教路咧，要識做先得嚇，唔該曬 Heid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仪式早上近八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陪同之下进场，现场先升国旗奏国歌。警察步槍儀仗隊隨後鳴槍21响，向英烈致敬。兩分鐘默哀儀式之後，林鄭月娥帶領10个界別的代表，包括中央駐港機構、司法機構、人大政協等，在紀念龛前向英烈鞠躬。整個儀式歷時大約10分鐘。兩名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中聯辦主任樂慧寧、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以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等出席儀式。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互致賀電，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習近平說，75年前的今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對日作戰勝利，兩國人民用鮮血形成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為兩國關係高水平發展奠定基礎。習近平說，願意和普京繼續引領兩國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和國際社會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積極維護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普京就說，兩國和人民在戰爭中結下深厚友誼，促進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強調堅決反對歪曲歷史、美化納粹分子、軍國主義分子和幫兇的行徑。俄方願意和中國努力防止戰爭衝突，維護全球穩定安全。美軍試射一枚冇武裝嘅洲際彈道導彈，以測試防禦系統。軍方話，呢一支義勇兵三型洲際導彈星期三凌晨由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導彈向西飛行超過6700公里，墜落太平洋馬紹爾群島嘅環礁。

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多谢你咧继续支持我哋。时间已经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8:38噶啦，系时候咧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阿小白响树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噃吓。先嚟咧睇下今天嘅城报，城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话咧。政府昨日就宣布啦，由星期五开始咧就放宽食肆堂食，就去到晚上十点，但仍然咧要遵守咧每台就最多都系坐两个人呢个限制，全场嘅人数就不能超过系一半嘅规定，系啦，即系你间食肆啊，坐嗰个总数啊，坐食客嘅总数啊，唔可以超过咧一半嗰个规定啊。放宽措施咧暂定为期咧就七日，去到咧下个星期四。餐飲業組織當中咧，佢哋有一個本身咧都係連鎖餐廳負責人啊，叫做黃傑龍，佢就表示啦，措施咧就令到食肆工作彈性更大，但係對生意咧就唔會有大幫助咁講嘅。佢講到話咧，逐漸放寬堂食限制係好事啊，但係對於咧做宴會嘅中餐酒樓咧就冇用處。但一啲生意较旺嘅食肆应该能够招待多啲客人。咁佢期望政府係进一步放宽限制，又建议呢放宽至四个人一张台，入座上限呢提高至餐厅嘅六至七成咁讲，认为呢咁样就会对生意帮助呢係更大啦咁话。好啦，除咗话食肆之外呢，政府亦都宣布呢健身中心除了是溜冰场以外的游乐场所等等可以重开，措施呢将会在星期五的凌晨开始生效，为期呢就是七日。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呢，今次放宽健身中心是让业界呢恢复营业，是体会到市民对运动的地方需求大，故此在平衡市民參與以及是確保交叉感染風險降到最低的情況下，讓有關的處所呢是重開的。他說跟業界溝通過之後，認為不需要再一刀切停業了，因此在安全情況下循序漸進開放。他表示呢今個月中會再視乎疫情，期望可以逐步開放室內運動場所給市民使用的。他仲话咧，局方同业界商讨之后，佢哋亦都建议啊，系沿用早前重开时采用嘅措施，包括咧就为使用者量度体温，器材之间咧系要保持最少 1.5 米距离等等噶。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城报嘅内页要闻报道嚟嘅。 好，唔该晒彭仔，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本港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啊，仲未停啊吓。咁啊，寻日新增嘅个案虽然回落去到单位数，咁啊八宗全部都系属于咧就系本地感染嘅病例嚟噶。咁啊，但系源头不明，占咗四宗，比例微微升咗至到咧就系一半噶。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话到啦，源头不明嘅个案仍然系多噶。咁啊，个位数不代表疫情已经受控。咁啊，强调仍然需要观察咧就系较长嘅时间噶。咁目前为止累计个案增加去到4830宗啦。啊，寻日咧就见到包括咧就系大围交通城大厦从事汽车维修嘅61岁男子，以及咧就喺迪士尼乐园啊负责装修工程嘅45岁男建筑工人等等噶。啊，剩翻两宗啊不明个案咧，亦都系旺角维景酒店 同一层的住客，其中87岁的长期病患老翁已经上个星期四就离世了。他生前和妻子同住在该酒店几个月，等候入境内地的期间曾经转房，直到上个星期四凌晨，老翁就因为头晕送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抢救之后就不治的。遗体就由5名的食环署人员送到去葵涌公众殓房，其中一个人得到不适已经送院的了，其余4个人就需要入住检疫中心，老翁的妻子也需要检验。医管局补充就说到，患者送到急症室的时间就没有发烧以及就是流感的症状，故此就没有安排病毒的测试，但因为死因不明，故此就送到去殓房之后，由验尸官在遗体抽取呼吸道样本作检测之后就确诊的。至于旺角维景酒店客户总监谭先生未有就向报章就透露涉事的楼层，仅仅是说到该层就已经是会消毒，最少一个星期之后才会再给新的住客入住，但是未有限制现有住客不能退房。所属的楼层大概就是9至10名就是住客以及就是数名清洁工正在等候检测结果。以上就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今日嘅港文啦。有讲到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寻日就踏入第二日，全日咧有152,000人咧进行检测，较第一日咧系多咗26,000人嘅，两日累计咧278,000人咧完成检测。不过当局公布截至到寻晚8点，只系咧完成咗有49,000个样本化验。是较第一日126,000个样本不足40%的，未达到原先实验室声称一日可以完成300,000个检测的上限。据了解，第一日出现颇多交接的问题，导致到检测缓慢，预料运作畅顺之后可以是加快检测量的。截至到昨晚8点，有798,000人登记预约采样，较前日同样时间增加了超过120,000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表示，市民预约情况是会逐步增加，会观察昨日的情况，再研究是否将计划延长7日，或者个别中心延长日期。这个来自今天《星岛日报》的港文报道。 好啦，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骗徒啊，利用特区政府推出嘅一个叫做防疫抗疫基金啊资助计划，就以5大嘅骗技咧，咁啊发一个叫做疫情财。 哇，5大骗技， 转头都会同听众睇睇系啲乜嘢骗技啊。警方继早前拘捕2个人涉嫌咧就欺诈啊254万元的资助之后，再在上个月27号以及就前日在全港多区拘捕15人，涉嫌就以电脑改图以及就虚假文件资料等等手法进行47项涉及就是零售、美容院按摩以及就派对房的资助申请，合共的款项就大概386万元。据说被捕者入面就包括有一个叫做80后楼神和劏房大王之称的商人吴龙飞。他涉嫌就用11个工厦或者就是商住的大厦地址贴上公司的名称的相片，讹称在有关的地点从事零售的生意，企图作出11项共涉及88万元的资助申请，但是有关的单位其实是从事劏房分租的生意的。警方指出，骗取资助计划方法主要都是归5大类，其中改图制作虚假店面最求奇。 怎 样改图呢？有声称从事中标零售生意的疑犯提交图片作证明，申请当然要提交相片，但其实张相是在网上寻找一张中标店的相片，稍作修改装成自己的店铺，而真正的中标店呢位于泰国，位于泰国啊。申请人只是就下载图片，咁将招牌修改，咁连相中的人呢都未有作出改动，即系可能泰国人呢、 太多泰国人 系啦， 好容易识破， 唔知系咪啦吓。咁亦都有自称从事建筑呢个建材零件嘅骗徒啦吓，喺就将大型连锁家私店之内拍摄嘅相片，以电脑改图，加上自己公司的招牌作为申请资助的证明，但是只要放大相片呢就发现相中连锁家私店的招牌呢是有被抹掉的痕迹的。 即是痕迹还在那里。 是啦，即是 P2P 就不够好了。警方也表示 呢一个嘅基金秘书处以及咧就代理人啊，会全面审查所有嘅资料同埋文件噶，嗱、确保批核决定咧系合理以及一致噶，更加会对已经批核嘅个案进行抽查嘅。如果有怀疑咧，会转介警方调查。市民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嘅贪念咧而违法啊！吓，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噶。 系咁啊，头先所讲嘅嗰啲咁嘅疑点啊，放大咗啲图片之后，先发现其实佢系 P 图啊。P 图都 P 得咧唔认真啊 ，P 得靓啲啊。 咁，但其实意思唔系咁讲啊，即系我哋唔系话嗱，你系 P 得 P 图 P 得靓啲，咁咪唔怕咯？唔系咁嘅意思吓，即系咧意思即系话咧。啊，實在咧好多一啲咁樣嘅不法之徒咧，會係借呢啲機會咧嚟到去騙財啊！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把關嘅當局咧就要留意翻啦，再兼且咧就借呢啲嘅案例咧嚟到打擊嗰啲騙徒咧，千祈唔好諗住咧即係呃我哋政府錢啊！ 係啊，所有蛛絲馬跡好容易揾到噶。 好，最後咧，彭仔呢邊咧，我嘅最後啊，就睇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嘅。《蘋果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咁講啊，佢話咧，15歲嘅職訓局青年學院女生啊陳燕林咧，舊年九月底就離奇赤裸浮屍海面，警方及後就指咧死因冇可疑，死因庭尋日咧繼續言訊嘅，法庭傳召咧資深法醫兼且係港大病理學系首席臨床講師馬宣立出庭嘅。咁庭上揭露死因報告入面有四大疑點，包括胃部、肺部、胸腔積水情況，以及咧陳燕林全身赤裸。咁阿馬宣立咧，佢就住陳燕林嘅剖屍報告咧提出意見，直言咧係不同意報告話咧陳燕林可能係力弊嘅說法。因为他的肺部等等的器官的解剖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力弊的症状，并且强调裸尸是并不寻常。他说只是女尸赤裸疑点已经很大，坦言非常不安乐，又指内衣裤一般箍得较紧，就并不容易脱落地说的。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系《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咁都系头条报道，今次就嚟自《东方日报》啊吓。咁啊讲到咧就系一单嘅案件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咧都几轰动，就系有啲嘅动物咧就俾人掉落街咁样。咁律政司系一宗啊砸死大批动物案件中啊，咁啊话到咧放生两名涉事嘅疑凶。啊，报章继续讲到咧就有议员指出啊，该案件咧就罪证确凿，狠批警察拉人，律政司放人。咁啊，事发就喺今年嘅2月14日，咁啊，深井青山公路青龙头段豪景花园出现咧，就系客人嘅动物凶案啊吓。咁啊，有30只动物就被人由高处砸下，其中18只动物死亡，引起社会哗然噶。咁警方當時拘捕兩名嘅涉案男子，咁但係事隔7个月之後，警方尋日表示律政司決定不就案件提出起訴。有議員表示咧，就案件啊罪證確鑿，咁但係律政司卻眼白白放生殘殺動物的人，實在咧就難釋民憤。咁希望律政司就向公眾交代詳情噶。咁其中議員邝俊宇亦都表示啊，佢對律政司處理呢一個嘅案件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咁認為警方當時高調作出拘捕嘅行動，涉事嘅懷疑嘅人士啦，亦都明顯抵觸咗咧就係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噶。佢預計社會對律政司不提控咧係反應十分直接嘅啫。咁佢亦都指出啊，這個案件沒有任何政治意味。咁雖然現行法律就該類嘅案件嘅調查權力係有所限制，咁但係並冇影響警方嘅執法行動。律政司明顯係可以做，但唔去做。咁香港非牟利兽医诊所主席麦志豪亦都解释话到啦，现时啊残酷对待动物罪会咧就系循简易程序罪行审理噶，喺半年内提出控诉，咁有机会系律政司认为案件咧就系证据不足，胜算亦都唔高而放弃噶。咁但系佢亦都咧就系批评啊，人证可能冇，咁但系物证咧就点都有。再者，案件是否可以定罪，亦唔系咧由律政司决定，而系由法官决定噶。咁律政司回应嘅时间就指出啦，喺审视以及咧就考虑案中相关证据，咁认为现时整体证据未能够支持合理机会达至定罪，咁故此不就案件提出检控。咁如果执法机构系有原因，例如发现新嘅证据嘅话，咁认为有需要再向律政司寻求法律意见，律政 政司都会跟进处理的。以上就是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 二台通识六十秒， 园艺工作其实一啲都唔简单，要为植物定时淋水、施肥、杀虫、修剪同埋植物嘅护理等等。考下你啊，喺使用除害剂嚟杀虫嘅时候，有咩即安健要点要注意呢？ 首先要选用毒性较低嘅除害剂，喺用之前要睇清楚容器上面嘅化学品标签，了解化学品嘅名称、特性、种类、危害、安全使用方法同埋紧急应变措施等等。仲有开紧工嘅时候就唔好飲食啦。 啱啦，而用到剪草机、手提修剪机、翻土机去整理花草嘅时候，要特别小心呢啲机械設備嘅危险部分，例如锋利嘅刀片同旋转嘅部分。如果唔适当咁样使用呢啲嘅机械設備，会有机会受伤噶。 操作呢啲机械仲有其他潜在危害，当中包括噪音、令撞击物四散同埋触电等等。所以操作呢啲机械工友需接受有关安全训练，以熟悉所操作机械设备嘅特性、危害同埋安全装置。 仲要留意，除咗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唔应该喺附近停留或者经过。 亦都要穿着合适嘅保护衣物同埋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护眼罩、护耳罩、安全鞋、防刮手套以及防尘口罩等等。 最近天气咁热，记得定时饮水补充足够水分啊！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好啦，嗱，今朝早咧，我华梅咧就系亲自嚟到你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现场啊，好俾面你哋噶啦。 系啊，系啊。 因为咧喺呢一个嘅疫情之后咧，我觉得都真系几心归嘅，好少可咧会离开屋企噶。吓， 又成日 home office 咧，在家工作系嘛？ 啊，都可以咁讲噶。咁但系咧，我都仲记得咧，吓较早前咧，我都同大家咧分享过一个咧，喺呢个抗疫嘅期间咧，都要注意啦，家居咧有好多呢啲黑点啊，就系咧可能会播毒嘅黑点咁。咁其中有讲到咧，就系、是、我哋要点样处理我哋自己咧嗰对鞋啦。 吓、啊， 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 要 喷。 是啊，入屋之前呢，最后呢，譬如如果 用啲地毡系嘛， 系啦，可以嘅话呢，就地毡啊，或者系毛巾呢，就有嗰啲嘅稀释咗嘅漂白水呢，就俾你印一印，然之后先入屋啦。又或者呢，可以入屋之前呢，喷下对鞋，搵嗰啲嘅消毒喷雾系咪啊？咁然之后先至呢入屋咁。咁我记得嗰阵时呢，我都有同大家讲啦，如果你屋企嗰个大门外边嘅走廊啦、啊，或者系电梯大堂嗰个位置啦，即系近住你屋企门口嘅位置啦，系冇话咧明文写定喺嗰个嘅楼梯啊，嗰度咧写定话系唔准摆任何嘢嘅咁。咁又喺咧唔妨碍人哋嘅情况底下咧，你可以咧啊尝试摆一樽嗰啲嘅喷雾喺门口。咁你入屋之前喷下，咁咪入屋咯，系咪？ 咁咪安心咯。 好啦，但系咧最近咧就发现咧，唔单止话咧系摆一支嘅喷雾啦，甚至乎咧有啲嘅住户啦，系将成个鞋架啦、鞋柜啦，就摆咗喺自己个大门外边、哎，即系咧霸咗一啲咧公用嘅地方。嗱、我话梅咧都系讲嗰样嘢啦。如果你本身咧个大厦咧系唔准咁做嘅话咧，即系好似咧我识得有一啲咧，连一张地毡仔都唔俾你放喺门外嘅嗰啲咧，咁、你就真系唔好去破坏人哋嘅规矩啦，系咪？ 系嘅，系嘅。吓， 否则咧你就变咗神憎鬼厌啦。 吓， 除非本身咧个大厦系冇写明有呢样嘢嘅，而你哋咧邻居同邻居之间咧。又是同意咗咧，可以咁放，再加上你放得嚟咧，都要咧整齐啊， 吓， 因为咧好危险，有啲咩危险呢？ 如果你亂咁擺嘅時候，萬一咧有啲咩走火警啊，又或者係要疏散嘅時候咧，你就會棘到人哋啊！ 哎呀，係喎， 咁咪危險咯。咁所以咧，雖然我華媒咧就教大家咧可以放嗰支噴霧喺門口 啊。 但是呢最重要都是呢要守返个規矩咯，是不是人家比不比你咁做的先。嗱，我讲咁大餐嘢喺度做乜嘢呢？咁其实呢都系咁嘅。因为呢都有啲网民呢发现呢自己屋企啊隔离邻舍呢就系咁做啦。 就成个鞋架摆咗出去啦。 甚至鞋柜。 鞋柜添啊。 是啦，买个鞋柜摆喺门口。咁呢就兼且又有啲噴霧啊咁。咁都係爱嚟方便呢喺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呢就唔想呢将呢啲鞋呢都係驚有菌啊。咁就带埋入屋里面。本来咁做呢都係抗疫嘅一种嘅方法。但係呢就未必呢人人认同啦。咁我都相信係嘅。咁所以呢如果既然呢有一啲嘅居民咧關注到呢一點咧，咁你又要諗下自己有冇做到呢啲嘢咯喎。如果你咧都真係有啊，將啲鞋架、鞋櫃啊擺出去啊呢、這個門外面，當正咧好似咧嗰個走廊都係自己地方咧，咁你就要注意係咪時候要收翻入嚟啊？又或者咧要啊放棄呢一種嘅做法，以免咧引起隔離左右咧就唔高興咯，係咪？ 咁係咪有兩個步驟要做？第一個就係睇下自己大廈可唔可以擠先啦。係 啊， 如果可以嘅。咁啊，都同鄰居大家互相傾一傾，攞個共識。 要協調下啦， 係啦， 你唔好放一個好大嘅鞋櫃喺樹都唔得噶，你簡單啲啦。 係咯， 相信咧，即係大家咧，最緊要溝通。溝通咧就可以咧化解好多恩怨嘅嚇。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以为鞋架拖鞋摆出走廊冇人知，腋下咁做啊，太自私啊！ 有一两阵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翻城隧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唯一行车线解封啦，一大车龙有待消散。就系大埔公路去城隧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坏车拖走咗啦，唯一行车线解封。另外咧，屯門公路啊，屯門嘅青山公路，屯門嘅青山公路去翻九龍方向啦，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清理好啦。咁而家只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咧排到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咧車龍長少少啊，排到去東九龍政府合處。大老山隧道出九龍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出九龍龍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两号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 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嘅时间，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到咧外围市况依然系亢奋，咁啊美股继续升啦，咁但系琴日港股就反复少少，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是咁今日嚟咁基本上你話今日個格局，我相信到可能見到就同尋日個 setup 其實同尋日前日個 setup 有啲似嘅，因為前日都係個美股破頂啦，咁今即係今嘅價嘢都見到係延續嘅，咁但係港股尋日就同前日都基本上冇乜升過，咁主要嚟講就係因為啲譬如內銀股都係有拖累住個表現啦，咁基本上淨係可能淨係你話睇過去兩日，咁基本上啲人淨係都係炒翻個科網個板塊，咁今日嚟講，咁其實我哋覺得科網板塊個強勢都應該係會延續嘅，咁而家就係睇問題就係睇翻究竟其他嗰啲即係你話舊經濟股份嗰啲會唔會開始追翻落後，咁相信我哋今日覺得相信都應該有可能會嘅，尤其是你話恆指，即係你話其實25,000点左右個支持其實都大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就係你話應，我哋應該就覺得唔會跌穿，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都會有翻資金流翻入去炒翻啲，或者你話托翻啲舊經濟股份，咁你話新經濟股份，咁我哋覺得今朝嚟講都會繼續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短線嚟講，咁我哋覺得都可能會睇翻25,500点嗰個水平線嘅。 嗯，咁啊，今日咧聽眾朋友張太咧就問只匯控啦，咁啊匯控都係麻麻地嘅，去到10日低位咯，33蚊咁樣，佢都係曾經即係40蚊嗰啲都有貨噶啦，咁但係去到呢個比較股價啊比較低殘嘅水平，應該點去操作咧？咁啊 ，Kelvin 有冇啲投資建議可以俾散户股民參考翻咧？ OK， 咁匯豐嚟講，咁其實近期嚟講，咁就基本上見到個勢都係短期嚟講見到個勢都係弱噶啦。咁主要嚟講就係你話見到個咁匯豐其實就係你話如果息率咁而家就都係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你話始終就係你話個業務上咁其實都係有挑戰嘅，因為你睇翻即係上半年個業績，咁其實你話即係外圍個即係佢嘅經濟環境都係相對比較差，咁即係對於佢嘅譬如撥備嗰啲風險比較高，咁同埋低息環境，咁對於即係匯豐嘅淨息差呢類型咁嘅嘢，真係比較差啲嘅。咁所以我哋覺得短期你話有冇好利好嘅因素就一定係冇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即係利好嘅因素就冇，咁但係你話譬如到呢啲水位，咁如果你話真係長揸嘅，咁我哋就覺得可以嘅，即係估值上就唔係話真係好貴。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就覺得你話可能係即係你話個反彈動力就應該冇乜，但係你話大跌嘅空間，我哋覺得應該又唔大。咁所以而家就即係你話，如果真係想搏一個好快嘅反彈，咁我就可能會建議你走。但係如果你話，我冇所謂啦，我長揸咁睇翻到家鄉，咁呢個我就覺得係無妨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嗯。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 是时候要呼吁下我们的晨光听众打电话来呢就预约登记你们的点唱啦，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阿欧。 咁啊，18723888可以打个电话嚟啦。咁啊，今日咧原来系哆啦 A 梦生日， 系啊，几多岁啊？ 系啊，我都唔知啊，要揾翻历史先知啊。 咁样， 咁、 啊、 应该老过我同你啊，唔知会唔会咧？ 都系嘅， 差唔多咧。 嗱，我鹏仔睇呢个嘅卡通猫咧，佢系猫嚟噶嘛？ 系猫嚟， 唔系卡通猫，佢系机械猫。 机械猫 嘅时候咧，佢叫叮当啦。咁你谂下啦，我细个嘅时候都已经睇佢啦，咁佢应该系大过我嘅。 系，同埋佢系由 未来而嚟。 所以要计翻佢几多岁咧，真系要问翻啲专业嘅粉丝先知道啊。 系 咁 样。咁、好啊，咁啊，哆啦 A 梦生日快乐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可以咧，就住你自己嘅需要咧，就打电话嚟18723888就预约定，尤其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咧就睇翻我哋嗰本嘅登記簿咧，就應該下個禮拜三啊、四啊、五啊嗰啲打後嘅日子咧，都係可以咧預約俾你哋咧做點唱嘅。咁啊，每日咧只可以服務到一個單位啫。咁、所以咧，真係咧啲日子咧就買少見少嘅， 係好珍貴啊！打個電話嚟18723888啦。咁啊，頭先咧講完啊，股市方面嘅情報，咁啊講下啲生意啦，仲有冇得做啦？今日咧，其實彭爺開節目嘅時候都講話，哇，有啲 artist 朋友咧，依家都要去搬下嘢啊，咁樣 係啦，要揾第二啲工作。总嚟做啊， 系啊，咁啊，生意不景气啦，咁啊，今日咧揾嚟呢位嘅女艺员啦，咁样咁喺 V 字头嗰个电视台嗰度出没嘅，平时系咁啊，佢系 Christy 啦，系啊，陈洁玲啦，咁之前都同阿天儿喺度煮下嘢食嗰个靓女嚟啊，咁样系啦，咁、 我就因为咁而受惠食过阿天儿整嘅饼， 系咪啊？哦，咁啊。但其實原來佢咧就有兩間 party room 嘅咁啊，呢啲 仲未開得喎、 啊，係啊，未開得，所以呢半年都係捱住先咯， 轉做貨倉得唔得？ 係都真係唔明，唔知點去操作啦。咁啊，睇下行業之苦，聽聽先。 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 早晨，早晨啊，創業 O to O 啊，電話旁邊咧，阿 O 揾嚟咗啊，陳潔玲 Christy， 早晨啊 ，Christy。 Hello， 早晨你好。 早晨啊，唔好講煮嘢食字，因為你同我另一位同事阿天兒咧，之前個煮嘢食節目啊，咁都喺。好火紅啦，咁啊，大家都認識你更加多啦，喺嗰個 V 字頭嗰個電視台嗰度啊，咁啊，但係除咗煮嘢食之外咧，其實咧你仲有另一個面向嘅，就係咧一個party room 嘅老闆啦。咁但係睇翻好多訪問咧，都話因為疫情嘅緣故咧，生意額啊跌咗90%喎，咁樣咁啊，究竟現況係點咧？同我哋交代一下同埋講下好唔好啊 ，Chrissy？ 現況嚟講就我兩間鋪目前都係喺呢個。停業令啊嘛，咁樣啦，咁就其實 so far 今年咧，即、就、係、是、去到差唔多九月份啦，我兩間鋪都淨係可以開門做生意嘅日子，加埋應該都係得兩個月左右 嘅 啫。 停業嘅期間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之前咧有聽過啊，譬如 party room 咧就唔受政府資助嘅範圍之內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咧？如果真係咁樣，有冇啲諗住嘅自救方案係諗住哇咁都冇理由睇住自己開嘅鋪頭去到貧臨滅亡嘅邊緣㗎？咁啊有咩方法或者有咩計仔咧嚇？ 其實最初政府推出嗰個行業基金咧，就 Party Room 就冇係列入去嗰個受資助嗰個行業啦。咁跟住後尾就經過即係可能有啲社會上唔同嘅聲音咁啊，反映完之後爭取咗咧，其實 Party Room 就都有一個一次性嘅資助咁樣，但係個銀碼其實就唔係好多，就40000嘅啫。咁啊。 唯有要諗啲新嘅方法啦，出嚟啦，即係令到 party room 可能呢段時間都有機會轉型啦，咁樣咁。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先啊，就係阿 Chrissy 一開始點解會諗到開 party room 做呢一門嘅生意嘅嚇？ 其實當初係因為同朋友出去去啲卡拉 OK 嗰啲，咁就消遣下啦，即係可能。咁就咁嗰度就即係卡拉 OK 有啲鋪飛啊，有嘢食啊，咁唱歌啊嗰啲咁。咁突然之間就同朋友傾開，就萌生咗個念頭，因為覺得其實即係我哋好多年青人啦、啊，都好中意一班人就揾個地方就 gathering 啦，然後有唔同嘅主題嘅聚會嗰啲咁。咁就覺得其實即係淨係單單係揾個地方，可能就咁唱 K 食嘢咧，係唔夠，即係唔夠滿足到我哋嗰種聚會嗰啲嘅心態。咁樣，跟住然 即係亦都因為我之前即係喺大台嗰度就做過好多唔同嘅主持噶嘛，嗰陣時就有一啲節目咧，就係會成日都去觀塘嗰啲工廠區嗰度就係做採訪啦，即係就話啊，原來有啲咩新興嘅工業喺呢啲地區嗰啲咁樣，就發現咗原來開始就興流行一啲，就可能就 party room 啦，就有個地方咁你裝修到佢有啲主題，咁有唔同嘅設施，咁就俾人哋 book 場嚟做唔同嘅聚會。咁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好想，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好中意玩，知道啲人其實點樣可以 catch 到啲人，令到佢哋啊嚟呢度就可以好開心咁樣離開咁樣啦。咁所以就開始咗做呢個生意啦。 估計市好嘅時候，再加上明星效應啦，咁啊 ，Chris 係老闆咁啊，好多圈內圈外嘅朋友咧，可能都會啊幫襯下你咁樣啊。咁而且你有時翻到公司見到啲客仔係玩得開心嘅，即係無論係玩 board game 咁樣，以至哇依家好流行嗰啲，譬如狼人殺啊嗰啲 card game 啊咁啊，大家總之開開心心玩下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緣故，咁就難啲去發生呢一件事啦。咁啊，令到公司咧都啊冇乜生意咁。但是調翻轉頭又想問下你啦，呢一門嘅生意 party room 啊，究竟咧令到你學識咗啲乜嘢咧？而喺你學習嘅過程之中，有冇發現到自己啊，原來咧自己可能有機會啊處理數字係唔夠敏感，或者處理員工嘅情緒唔夠敏感咁樣，有冇呢啲嘅體會可以同咧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分享翻咧？ 其實就學識咗非常非常多。我覺得係成個人係好急速咁成長咗，同埋係咁我以前其實即係未開始做 party room 生意嗰陣，就主要係拍戲啦、做主持嗰啲，即係一個演藝嘅身份咁樣啦。咁好多時其實個人呢做任何判斷啦，或者係處事嘅手法呢，都係比較 emotional 嗰邊嘅，即係唔係話咁理智、咁冷靜。咁而係喺做生意嚟講呢，即係就因為經歷咗呢幾年嘅沉澱啦、洗禮啦，因為你做生意你係唔可以個人任性啦，亦都唔可以係唔理智嘅。咁所以慢慢其實係因為我係因為做生意，就將自己呢啲性格變咗做我依家其實係可以係一個好冷靜、好理智嘅人。即係譬如以前做演員嗰陣咧，成日做任何嘢係 base 我中意點咪點咯，我想點就點。就即係做事嗰個理據就係咁樣，咁但係做生意咧係唔得嘅。做生意咧，你點樣去做決定咧？就係嗰件事究竟可唔可行，係好實際、好實幹型噶咯。 咁啊，真係令到你長大咗好多啊！好似咧讀咗一個學科咁樣，或者讀咗一個學位咁樣啊嚇。依家咧就唔係淨係做party room 差噶啦，啲生意係各行各業都差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逆境自強啦，藉住你嘅創業經驗咧，有冇機會啊鼓勵一下一啲收音機旁邊嘅一啲創業者咧？因為好多朋友都蠢蠢欲動啊，喂，可能即係難聽啲講，可能即係有啲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咁樣，不如自己創一番事業啦，自己做老闆啦。你又覺得做老闆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第二就係有啲咩鼓勵嘅説話，鼓勵一下啲後生仔一齊創業先。 我覺得其實所有嘢都係離唔開堅持呢兩個字嘅咯。我今年即係雖然 party room 嗰邊嘅生意就因為個疫情就好受影響啦，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正正因為party room 停業啦，再加上有疫情而令到我萌生咗去開拓做第二啲生意。其實我依家開咗三家網店。 開咗網店啊，恭喜曬！除咗 party room， 仲有啲網店可能賣下啲 beauty 嘢啊、skin care 嘢啦。咁你咁靚女，一定類似係呢啲產品啊，係咪啊？ 因為個疫情，我就喺日本就引進咗一隻日本醫院專用嘅消毒噴霧。咁其實我依家係做緊一啲產品嘅生意啦，另外一啲網店嘅生意。咁其實就係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疫情，因為咁惡劣嘅環境，冇辦法，即係其實始終你鋪頭即係你生意開始咗，咁其實你冇得中途放棄嘅。即係因為個疫情，因為停業，我就算啦，我唔做啦，我就離場啦，乜嘢都唔做啦咁。咁唔會有我依家開拓咗另一啲生意嘅咯。所以我覺得係無論即係你喺依家 社會上即係做緊啲咩職業、乜嘢崗位，或者係做緊生意，大家其實都遇緊好大嘅困難或者逆境嘅。但無論如何，都係唔可以放棄，同埋一定要堅持落去嘅咯。你堅持落去，你不斷不斷揾一啲新嘅路，你一定揾到路行嘅。 嗯，咁啊呢句说话咧，唔止鼓励到收音机嘅听众啊，都鼓励埋阿 O 啊吓，咁啊希望咧可以成为大家咧近排啊一个正能量嘅强心针啦，穷则变，变则通啊吓，咁呢个灵活走威嘅精神咧，亦都系香港精神嚟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 Christy 啊，陈洁玲咧接受我嘅访问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啦，咁啊大家可以过正常嘅生活啦，正常赚钱。 好啊， 多谢你接受我嘅访问，拜拜， 拜拜。 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身的向往，然后 貼地啲，翻翻嚟地球得唔得啊？地球內的人啊，有馮允謙嘅作品咁啊，係時候咧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啊嚇，咁啊今日咧大致多雲嘅，初時咧能見度就較低啦。日间咧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啦。天气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有骤雨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82%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个时间当然要追踪31啦。 晨光追踪31。九点半钟之前，晨光追踪31，电话侧边已经找到阿 Cousin 罗启新啦，早晨 Cousin，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咧？ 嗱，今晚八点啊，看见温度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无缘无故的爱， 嗯。 咁咧就因为咧就揾咗一啲咧就系大专学生啦，分别就有嚟自中文嘅新闻分別咧就嚟自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啊，同埋演藝學院嘅學生嘅作品啊，咁咧就會講一啲啊咩叫無緣無故的愛咧咁樣，咁咧就第一個片咧就有一隻狗啊，係啦，咁咧佢頸上邊咧就生咗毒瘤，主人咧就唔理喎，咁反而個義工咧就諗盡辦法咧要幫嗰只狗喎，咁喺狗嘅眼中咧，咁佢係願唔願意接受人類嘅幫助咧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個患咗罕有病嘅仔啦，咁啊同佢阿媽朝夕相對啦，咁但係阿媽咧就即係疲累不堪啊，即係要照顧呢個仔啦咁樣，成日咧同個仔講一句咧就係、是、都唔知係講笑定講真嘅説話啫。诶、hey, ，我哋分手啦！ 哎呀，听到都心噏喎、 啊。即系你话对情侣啊，甚至乎老公啊，唉，好攰好辛苦嘅时候都可以讲分手啊。但系母子之情又何来可以分手呢？ 咪系咯， 系啦。咁第三个咧就有个咧就系、是、男仔啦，咁佢中意咗呢个极限运动啊。咁佢咧就幻想啊，就算自己啊坐轮椅都要继续打后空翻啊。 哇！ 即系呢啲讲佢哋咧，即系对于嗰种运动嘅热情啊。即系冇放弃嘅，咁跟住咧去到咧晚上啊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咧又有啲咩好嘢咧？ 咁咪讲咧？ 嗱，咁首先咧就系讲下咧本地好多嘅 傳統特色美食啊，其實都係本地製作嘅。 嗯， 哇！一講呢啲，我即刻諗起啦，蝦子花生。 哎呀，好食喎、 啊！係咧， 係啊。 咁咧有70多年嘅傳統嘅零食牌子嚟嘅、 啊， 即係堅持咧人手製造喎、啊。咁啊做咗啲蝦子花生呢種特色小食。 啊， 鬆脆背後又係點樣嘅咧？咁兩代人咧就係經歷咗啲咩嘢先可以咧，就係70多年都屹立至今咧咁樣。 呀，淨 係 聽到咧花子蝦生呢個名字，我而家都已經想食啊！ 係啊， 係啊， 即係佢嗰啲咧，即係不過有啲地方咧，而家已經冇啦。以前咧就係去食下呢個擔擔麵啊，佢、 啊、 都會攞一碟嗰啲蝦子花生出嚟嘅。 係而家少咗 好多，成為咗呢個小朋友爭奪對象。 我通常咧會叫佢再加嘅。 嚇、啊，不過咧有啲就擺得耐咗淋咗個皮咧就唔食啦。 嘥咗啦。 咁另外咧就係、是。讲下呢一个咧，嘅一种啊新嘅运动方式、啊，叫 Animal Flow 啊，有冇听过 啊？动物嘅节奏咁样 嘅，系啦，佢就系咧利用呢一个咧动物嘅形态做蓝本咧，发展出一套咧、哦、就系锻炼全身体协调能力嘅动作。 系 嗱，即系如果你话似动物啊，模仿动物嘅咧，我都譬如以前啦，有青蛙跳啦， 系啊系 啊, 啊，游水有蛙式， 仲有鸭仔行啦， 系啦、啊，蝶式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瑜伽动作里边咧，有啲咩 downward facing dog 啊，咩、 啊、 cat pose 啊咁样嗰啲咧，吓咁啊，有啲唔知叫咩 cow 啊，即系扮只牛咁样 啊， 咁都有咁。但系呢一个 animal flow 咧，又系点样嘅咧？你啊，即系可唔可以学咗之后咧？吓、啊，即系到时你老婆同你讲。小白，你同我躝，咁你就即刻做個 animal flow， 係啦，咁樣啦嚇。咁好啦，咁去到咧嚇晚上嘅9:30啊，咁啊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即係呢啲越睇越腳痕嘅。咁今次咧，佢跑到咩地方咧？即係我覺得咧，呢個長跑俠咧，佢最特別嘅就係、是，喂，佢跑嘅地方咧，即係。即一来人生路不熟啦、啊，第二咧可能会水土不服啦、 啊， 最重要就系嗰个天气啊，啱唔啱跑咧、 哎？ 今次佢嚟到呢一个咧，非洲啊，津巴布韦啊，系啊，咁啊，即系喺津巴布韦嗰度咧，哇，一路跑跑到呢个莫桑比克、啊， 哇，好了冧嘅地方嚟噶咯。 以前我哋就系好唔知细个系唔同一个地方，以前我哋细个都听新闻叫莫桑比克噶嘛， 系啊系 啊, 啊， 有啲咩武林秘笈去呢个 莫 桑 秘笈。 咁咧就亦都認識咗咧喺傳統療法之後咧嘅女受害者啊、 嗯， 即係你一講咩傳統療法，如果你話去到呢一個非洲，會唔會有啲有啲巫術啦、啊，有啲又冇咩科學根據嗰啲咧，結果咧、啊、將個病啊拖落去咧咁樣，咁亦都有咧有啲人咧，你知出嚟跑步咧都要有呢、這、一個。名正言顺噶嘛，有啲吓，咁佢咧就系、是、有一啲跑手咧就系、是、帮助呢个被迫害嘅白化病患者啊。 哦， 系你谂下嗱，你譬如喺香港有人患咗白化病咧，你已经会好觉眼噶啦，系咪 啊？ 你话仲喺非洲，佢哋系有即系深黑 色系啊肤色 肤嘅人种嚟嘅。 系啊， 咁如果佢哋患咗白化病嘅时候咧，喺啲医学常识唔系咁。好嘅地方咧、嗯，即系大家会点样睇佢咧？咁样 系啊， 所以咧今晚咧又可以睇下阿跑手路尔咧有啲咩带俾大家啦。 呢、這个真系要留意啊，因为佢喺咁多唔同颜色嘅皮肤上边咧，突然间有一个白色嘅话咧，啲人仲会成日话，因为医人都仲系用巫术啊。啊、会点样睇佢咧？哇！呢、這个我真系好有兴趣睇啦，呢、這个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今晚嘅 进步啦。好，唔该晒 ，Cason，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今朝早8:00，超过820,000人已经预约登记普及检测计划，首日有126,000多人检测。截至昨晚49,000个样本检验完，未有诊断结果数字，如果是阳性要再复检。陈肇始重申期望市民尽量参与，认为有助了解社会整体感染情况。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46 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 17,980 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2.67 美元，卖出 1943.3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行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荃湾路入屯门方向有条支路落返荃青交汇处，在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葵顺工业中心。反方向出九龙都是慢车，龙尾就如心广场。重复多次位置啦，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荃湾路入屯门龙尾就在葵顺工业中心对出，荃湾路出间九龙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如心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七行道南的意外影响，所以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着司徒拔道一段挤塞，影响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还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我剪我剪我剪剪剪， 求下你唔好啊，会痛噶。 傻猪嚟嘅，剪咗之后从此你就冇病冇痛噶啦。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基因十剪子？ 冇错，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有我慧贤、家俊同善恩一齐讲基因编辑同埋基因复制，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创实验室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啊！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咁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噶啦。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学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四十分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阿欧。 系，请埋 Heidi 出嚟先啦。早晨 ，Heidi 朱海婷。 早晨，两位拍 档。早晨啊 ，Heidi。 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就分享一个新嘅玩意啦。因为咧嗱，我哋由即系出去街啦，到喺屋企做呢个逆境厨神啦，都已经一段时间啦。系时候咧都要搵啲新花款噶啦。因为自己咧每一日嘅创作咧都灵感有限啦，都好多窍都用晒啦，系咪？咁近期咧就搵咗个地方，基本上咧，如果係親子活動嚟講咧，都非常之啱嘅，就是一個親子烘焙嘅一個場地啊！ 哦，厲害喎！ 喺邊度啊？香港九龍新界 喺尖沙咀又有，喺灣仔又有。咁我就講尖沙咀嗰間啦。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基本上咧，你唔單止可以親子，或者其實啲女士們自己嚇幾個姊妹去做啦，會可以焗到你心目中揀咗嘅蛋糕啊，或者啲 cupcakes 啊，一啲嘅甜品之外咧，最緊要係乜嘢啊？你都知道啦，我哋而家每一個 step 咧都係上机行先噶嘛，能够咧佢个场地嘅 setting 咧系令到你可以一定啊，基本上保证影到靓角度、靓灯光嘅相去摆上网度，要 draw 个 like 咧，呢个我谂系好终极嘅目标嚟。 有个影棚啊，应该整完嗰啲面包又好、蛋糕 系嘛， 有 埋影棚添 啊，系啊， 咁冇影棚咁夸张，但基本上每个环节、每个步骤咧，都必定有个 setting 令到你可以影到靓相咯。好啦，嗱咁其实咧好得意，佢呢个成个场地咧，基本上入到去。就冇乜特別，你話啊，跟人哋學整餅係咪會有廚師啊，或者任何嘅工作人員咧，基本上係可以完全冇嘅。你佢會每個位置咧就俾一個一個平板電腦你啦，上面就已經有咗 apps 噶啦，亦都之前咧係預設知道你今日係想揀咗整邊一款嘅甜品咧，材料都準備好一盤咁樣俾你噶啦。咁基本上咧，你可以咧唔受別人干擾嘅情況之下，跟住個 S 嘅教學模式去烘焙出你需要嘅嘢，而且影埋 selfie 都冇人阻住你嘅。係，好啦，咁我講下個場地嘅 setting 啦。基本上咧，你入到去咧，嚇、啊？是不是真的焗嘢食噶，定是化妆地方嚟噶、 哦？ 因为你见到大部分嘅墙咧都是粉红色、淡粉红色嘅装置啦、嗯 啊， 一排直嘅凳，即系好似我哋去食寿司吧咁，一排嘅凳咧，其实你系直向就冇对住埲墙嘅。但系墙上你已经知道第一个巧妙啦，全部都系有两部嘅 iPad 对住你啦，亦都有个好靓嘅灯，而个灯咧系打到你嘅面光咧系好柔和嘅。 哇！ 咁少学化妆嘅。即系呀，呢个咧就系你咧每一个人去制作嗰个嘅主要嘅位置啫。好啦，咁跟住另外一边墙咧就会系哇，成埲墙都系女士们而家好中意一个美国牌子嘅厨师机啊。即系如果你睇好多时一啲美国方面嘅整蛋糕嘅节目啦，你都会见到嗰部厨师机啦，好靓啦。厨师机 啊，好贵啊，但系咧屋企又冇位摆。依家系咪兴 B 字头嗰一只，定系你讲紧美国嗰只？ 我讲紧都系 K 字头啊。 哦，真系啊，几千蚊一部啊，厨师机啊，个个都变咗厨师啊。 仲要咧，而家出埋啲颜色咧。你一般的厨房以前专业厨房就用白色啫、哇而家粉红粉蓝粉紫红橙黄绿青蓝紫都出晒嘅时候真系好吸引。咁既然你唔能够买咗咁多部翻屋企啦，喺呢个厨师机嘅 corner 都可以俾你影张相啊，有晒咁多种颜色吓。好啦，咁另外一边墙咧就是、一个好似我哋嘅廚房入面的 middle stand 咁啦，就會有可以差餅嘅地方啦。咁、所有嘅用品都擺得好整齊，同埋咧有一大排焗爐嘅。好啦，咁基本上你要做嘅嘢就係首先去你自己嘅座位嗰度啦，對住個 app 啦，咁就去準備啦你嘅一啲嘅材料啦。咁佢其實另外一邊箱已經擺好曬出嚟噶啦。好啦，執擺好你自己前面咧，影張靚相先啦。烘焙之前係咪？係 啊。 好啦，咁將啲材料混合曬之後啦，你咪可以去到廚師機嗰度就再做一啲加工咯。咁跟住咧，逐步逐步咧，咁就可以跟佢咧完成呢一个嘅产品噶啦。 喂 ，Heidi， 我有问题啊，打一个岔先。嗱，呢个咧系你头先讲话，喂，亲自一个活动啦。喂，情侣可唔可以大家都做下面包，做下蛋糕啊？呢、這个我就帮啲叫做情侣问下，或者夫妇问下啦，咁样。因为 横 掂屋企其实啊，个个好多时都系 open kitchen 啊，即系细得好紧要。咁但系你有厨师机，有得打卡咁样。咁而 即係個過程入邊係咪一個共享空間，定還是係啊唔係嘅喎？其實你 book 咗嗰個時段咧，就差唔多係你一家人玩曬㗎啦咁樣。 咁又未至於話包場嘅，因為而家你都知好多嘅活動都有場地，即係有個人數嘅限制啦。可能佢嗰個時段大約可以有四至六人嘅，咁你咪各自各有大家嘅 corner 咯。你係咪想進緊同你嘅太太嗰啲咧整整下？ 咁梗啦，呢段時間呢段時間我梗係衝出嚟啦，想進緊同自己嘅太太。 我諗到你嗰個畫面啊，就係、是。哎呀，你好衰嘅，跟住就將啲面粉點喺個鼻度嗰啲， 咁又係啦，咁又冇咁打情罵俏 feel 嘅。不過 會唔會 only you 噶你哋？ 唔係，因為咧過去嗰半年咧，其實做蛋糕啊，做麵包咧，我自己喺旁邊都學識咗好多啊，因為都買咗部麵包機翻去玩咁樣啦。咁啊，但係你話講到廚師機，點解我會知道咧？因為我原先都有諗過買，不過我覺得其實都幾貴喎，同埋咧即係都都幾亞維啦，講緊自己屋企冇咁大啊，即係冇咁大個頭啊，冇咁戴咁大頂廚師帽啊嘛，正所 謂。咁不如你就去嗰度試咗先啦。嗱，最後做完咧，你話冇個影棚，冇影棚咁誇張嘅，但係都有埲牆，全部都係花花嚟嘅，有個靚嘅打燈，俾你將你嘅 masterpiece 你嘅作品咧可以擺出嚟一齊影相。嗱、講下有啲咩作品咧，其實都幾誇張噶啦。如果你話係一啲嘅麵包嘅製作，咁可能佢有啲puff 咧，有啲泡芙啦，近期可以學。埋整呢一个嘅月饼啊，冰皮月饼都有啦。但系如果你讲蛋糕咧，啲款真系好靓噶。例如有一个嘅系列咧，就系同日本嗰个咧 Hello Mommy 咧，成个系列咧系可以做佢哋嘅蛋糕的。 立体蛋糕嚟噶？ 立体蛋糕其实系富士山上的 Hello Mommy 咁样，好靓嘅。 有冇影低相啊？ 我有相咯。嗱，譬如佢。呢、這個嘅品牌，日本品牌嘅主角啦嚇，咁 Kitty 啊、Melody 啊，全部都可以做咯。咁佢仲係一個特別版嚟嘅，近期就係、是、一個一磅嘅蛋糕，一個好靚嘅幻彩顏色嘅富士山上面就擺住你中意呢個嘅卡通人物啦。 唔知咩味嘅呢個富士山蛋糕，波子汽水味又幾 match 喎，我覺得。 其實靚已經 OK 啦，可能真係對於好多女士嚟講。 咁又唔會係去波子汽水味嘅。嗱，但係咧，嗱，如果小白你同仔仔嘅咧，又可以有嗰只藍色嘅曲奇怪物，又可以整佢哋嘅蛋糕。高啦， 系， 譬如系佢嘅 macaron 啦、啊，其实你讲款式咧，即系除咗系我哋头先话啊，都好少女之外咧。咁基本上一啲大路嘅蛋糕，譬如係女士們，我整個 crown 俾佢嘅，我整個女王嘅皇冠啊，或者美人魚啊，其實都真係好多嘅款式你係可以揀得到嘅。咁基本上女士們去到就滿足可以做到蛋糕，有呢一個嘅滿足感啦，影到靚相，交到功課啦。咁男士們啦，不過如果你話好似阿 O 咁，你想一 pair 情侶去咧，你都要俾兩價錢㗎啦，因為佢就冇話可以係一個 couple 價嘅。 哦，咁你咁你可以喺隔篱，好似好严谨同埋好贵咁样嘅。 但系如果你 头 先讲嗰啲特别版嘅、有啲 crossover 嘅蛋糕就$700+一位啦。咁你预系做一磅到嘅，譬如正常嘅蛋糕嘅，譬如好似头先小白做啲 macaron 啦，马卡龙饼啦，咁就$400到有找啦，就做一打嘅。咁一般嘅蛋糕冇一啲品牌效应嘅咧，咁其实就系$400-$600咁都有找噶啦，都好靓。如果你真係根據佢係做得到曬嘅效果嘅話咧、哇！你個 like 咧都應該數目會有遞增啊。 Hedy 唔知佢有冇小童價咧？如果帶埋仔仔去， 佢冇特別講，不過可以問一下嘅，因為你如果你頭先講會唔會我哋一家人，我哋喺一家四口去包場咧，咁都可以特別安排咯。 哦，想問一問添， 幾好啊嚇！咁禮拜六日頭先睇過啲天氣都麻麻地啊，會唔會係呢啲室內嘅親子烘焙課程或者烘焙嘅？小課室咁樣可以俾大家一個新嘅體驗咧，咁樣我期待一陣 Hedy send 出嚟俾我睇嘅相先，我睇完啲相，我睇下覺得啊，即係如果兩個人加埋成。$1,000+咁啊，睇下玩唔玩得過先咁樣。 咁你可以考慮就唔好做蛋糕咯。佢有啲嘅，譬如可能啲杏仁脆脆條啊，馬卡龍呢啲，或者某一啲嘅綠茶甜品啊。咁你咪冇個蛋糕咁誇張去影相，但譬如蝴蝶酥你都可以學整嘅。咁你咪相對地可能$300一位嘅，咁我入場價咪 good 啲咯。 啱啊啱啊，小事牛刀啊嚇。咁啊，大家都諗下有啲咩可以禮拜六日嘅時候同屋企人一齊做下啦。咁啊 ，Hedy 呢個分享咧，唉，諗到都覺得。 咧，值得都睇得噶。 系啊，佢嗰度啲铺头打灯打得咁鬼靓，我识做生意啊。 好多谢你分享啊 ，thank you， 多谢 Hedy， 拜拜。 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失放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度睡吧，消失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越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 Hilbert 胡鸿钧的作品《你幸福吗》。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啊？在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有 Esther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Esther， 早晨，早晨，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我系啊，我知道你有个好特别嘅点唱，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点样嘅咧？ 系啊，我女今日喺美国翻嚟啊， 哦，翻咗啦， 未啊，而家系准备搭飞机咯， 哦，我喺美国嗰度准备搭飞机啦， 咁翻到嚟系咪要 隔离十四天？ 系啦，要喺酒店住十四日先啊。 系啊，要住十四天啊。 嗯。 啊，仲有佢住十四天之中咧，佢翻嚟系读书嘅，读硕士嘅。 系。 翻嚟香港读硕士系咪啊？ 系啦系啦， 准备开学啦，咁啊，九月中嘅时候准备开学啦，咁十四日。 系啊，佢七号就要开学啦，喺网上。 哦，即系宣住叫视像住先系咪啊？ 系啦系啦，喺酒店嗰度都视像咯要。 嗯，顶住先， 系咁啊，睇住先。咁但系作为妈咪都觉得呢一个都系新嘅体验啊。阿女咧翻到嚟咧，第一时间就应该接佢机嘅。咁但系咧，佢就要入咗酒店嗰度隔离咁样。咁就 有专人接机噶啦。 变咗啊，佢而家如果准备上机，今日九月三号咁，喺边个城市翻嚟啊？佢 喺波士顿。 哦，波士顿咁啊，东岸可能近翻少少咁样。喂，翻到嚟咁十四日之后都系讲。咁哇，差唔多成啊，十七号、十八号先可以见得到阿女，真系 啊！仲有佢爹哋十一号生日都翻嚟，都 哦，都得嘅，是像住吹住蜡烛先补足，唔好话喺美国咁遥远啦。有阵时香港啊，佢住柴湾，另一个住天水围啊，可能都系是像吹蜡烛噶啦。今时今日系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咁，所以就 好开心啊、嗯，因为佢咗美国咧。已经两年啦。 嗯，佢去美国系系读书啊嘛，应该 都系。 佢唔系啊，佢做working holiday 嘅。 哦， 系啊，两年啦吓，咁眨下两年。 系咁喺嗰边做啲咩工作啊？ 佢照顾啲小朋友啦。 照顾小朋友，佢有冇同你讲有啲咩深切嘅体、深刻嘅体会啊？ 体会都有噶，佢有啲心酸，即系有。被人恰恰咯， 即系有欺凌， 系都有啲唔开心嘅情况啦。 系啊，不过佢有啲都开心嘅，识到好多朋友， 系识到好多朋友。 系咁啊，唔开心嗰啲抌晒佢啦，啊记住开心嘅嘢啦。今年都系啦，今年唔开心嘅抌晒佢啦，啊记住今年开心嘅嘢啦。咁啊，今日咧拣咗一只好有鼓励嘅作品啊，陈百强 Danny 嘅作品，名字叫咩名啊？讲嚟听下。 喝彩 系啦，喝彩呢一首作品咧就系送晒俾 Essa 同埋你全家人听啦，好冇啊？ 好好好， 好多 谢 你电话。好点啊？叫阿女坐稳飞机啊，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系啊，唔该晒， 好多 谢 你，拜 拜 拜拜。 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阿强 Danny 嘅作品啊，喝彩咁，希望呢首作品咧可以陪住你啊，鼓励到你啦，喺星期四嘅早上嗰度啊，打爆你个正能量啊，即系好似我哋入油咁样，打爆个油缸先，咁样 入满啲啊，师傅唔该， 系入满啲啊吓，咁啊，俾张信用卡嚟先啦，咁啊，通常都系咁啊， 系啊，听日再见啦， 拜拜。